で。 顺便 check 麦，唔使噶啦 ，check 咗 ，overall 抽晒噶呢度。 嗯。 探长 live 啊！ 再发转。 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唔知有冇人入咗嚟啦？已经 入紧啦。系啊，等少少啦，喂。 飲下嘢先， 飲住嘢先。嗱，我哋當個鏡頭唔存在。 我冇諗住。好， 係咯，啲鏡頭嘅嘢。 喂，呢啲嘢啊，陳妹。 我就五糧液， 五糧液嘅白色嘅。 五糧液啊，好啊，你飲杯飲杯飲杯。 喂 ，Hello Jerry 入出嚟喎。 你好， 飲杯飲杯 飲杯飲杯， 等一陣先啦嚇，飲下嘢先啦嚇。 我哋傾下偈先啦，冇咁快入嚟嘅，不今晚應該都 OK 爆。我估，因為近排咧越夜越精彩， 係咪啊？ 過咗十二點都過，差唔多 係 過百啦， 夜啲先嚟啦。 過咗十二點過百啦， 唔係因為咧，可能啲人係其他網台啲朋友嚟， 係佢哋做完， 係完咗，跟住哇就嚟 冇嘢聽， 係啦，夜到咧我哋差唔多三點兩三點鐘咧都唔到。我話一係就 幾你知你都係長戲㗎啦， 係喎，我就係名逼卡斯特羅呢個， 佢長戲啲喎， 卡斯特羅好癲㗎，講到自己 長戲， 我自己都暈埋㗎佢，好犀利㗎，因為近來走咗卡斯特羅係嘛， 走咗啦， 係啦， 嗰批走曬㗎啦， 係，即係而家新世界啦，係一批素人， 係 素人重精， 素人嘅癲人。 冇錯，又癲又數啊！都好事嚟嘅，反映到現實嘅，反而我覺得有。睇我 copy 咗呢條 link 先。咁啊，喂，咁啊，今日張 Sir 今日喺大陸落嚟。 大陸係啊，喺大陸翻。 好忙啊！ 冇辦法啦，都喺大陸拍嘢。 喂，咁但係你密得嚟，你落得嚟咁密嘅點解？ 佢冇啊，佢冇嘢，佢未到，未到我， 唔索性住喺上面一輪。拍晒先啦， 咁唔好上咗一輪，佢要錢多啲先啦。 哦 ，OK， 即係咪睇個個唔同嘅，佢有啲俾錢多嘅咪留落嚟。我好現實， 睇餸食飯咁， 係啦， 即係 咩餸。 咁同埋有啲佢又分散啲景嘅，咁佢哋你知你拍過嘢知啦，咁有時又無謂喺嗰度等，係咪先？ 同埋要見個女啦， 有女又見你啦，吹下水啦， 冇理由係啦，又喺海邊度問下點解啦。 喺流马路海边 问点解啊？ 系咯，要大嗌噶嘛？ 唔系都话即系，总之老婆有咩投诉咧，就射你个 Facebook 俾佢睇，你睇下啦。我就同佢喺海边，我同探长喺海边嘅。 系咯， 好彩你见我老婆嘅，好彩。 系咯，你老婆又见觉得唔系嗰啲啊？ 冇啊，女人佢中意点谂都得 嘅。唔系女人嘅直觉好严重噶。 可以是錯的， 你很難困到他的， 很難困到 他，不是，就算我只是困到他的時候，很難改變的， 傻的，他經常都說女人的直覺，直什麼覺啊，他樣樣都想歪那邊實中的，所以成日說女人的直覺很準，不是，因為他樣樣 是直覺，即是90度這樣， 即是個彎是很硬的轉， 90度角，總之任何都想90度角。喂，即系 OK 啊啲啊，呢个酒 OK 可以饮。 喂，甜甜地会饮 系咩？甜甜地 似好辣嘅啲威士忌， 问下先。 即系所以啱我呢啲咧 ，OK 喎，真系嗰种味好似， 即系唔系话好大人嗰啲人咧， 啱喎。 即系耐唔耐饮系有舒服同开心。 我觉得都啱我， 系嘛？ 嗰啲咩 voice salute， 你扮嗰个 salute， 你嚟紧咁嘅魔鬼，啱喎，好味喎， 唔系讲过，即系我觉得咧啲抵饮啦，呢啲系。喂，咁咧就你知今日4月20号系咩日子啊？ 四月呢个植物日啊， 冇错啦。 哇，啲好嘢喎， 梗系啦， 我知啊， 几个 唔系咩叫玩音乐啊？玩音乐唔 吓，玩音乐会要知道植物日， 梗要知嘅植物啦。 唔系玩个 fit 都知，就画画都知。 即系艺术嘅人咧，应该都好清楚嘅。 同埋咧，今日我 讲解下，我真系唔鬼知。 其实咧，4月20号咧就国际大麻日。 哦，所以你叫植物日。 唔系，即系阿达咧就做惯主流台嘅，好敏感嘅。 啲字又唔敢讲晒出嚟㗎。 唔会我你梗要由你公开先好啦。 我即係始终呢香港人好多包袱嘅。 咁个 glass 叫 glass festival。 glass 啊。 叫 glass 叫 wheat 啊。wheat 啊咁样啦。 好 多嘅记住。咁先过瘾啊嘛你估下咩叫植物人呢你都估唔到。 我又为即係咁样 植物人有关系。咁先有得傾下㗎嘛。 唔係即係大眾可以公開討論啲因為始終大家有避忌假如果有曲線名呢就 ok 嘅。例如火麻人都得㗎。 火麻人都係嗰類嘢嚟㗎。 其實都 係。都係講我食緊㗎其實。 係 火麻人對身體好㗎。 喂腸胃好啊 對身體好㗎。我食緊嗰隻。 其實佢搬一部分。 其實唔係基本上係一個即係而家咁大家冇乜唔係嗰啲咁嘅公眾台呢。即是講一個真相呢 公眾的啦其實。 不是大麻基本上是對身體好的嘛。 絕對 是。這個是根本是正 常的。很多片出了加拿大很多片。 加拿大合法。所以 加拿大合法嘛。不 是現在就公開的合法。 是啊。你明明加拿大我現在吃的那種叫 ham seeds, 一種種子來的嘛就是大麻種子對身體是非常通血管的。 但在不合法的地方大家不好吃啊。 現在呢我就開始。 有得賣的這裡都。 喂現在我們開始了節目啦當是。 哎呀開始 了。是咯咁我要介紹一下啲嘉賓先得㗎。雖然50幾人咁少。咁啊 我。50未收工。 一路介紹啦呢位呢李健達我諗大家就唔陌生㗎啦。 係大家好。最冰封咗28年最近。 28年啊。 有一個突然消失囉。 啊 突然消失囉。 你係咪得罪咗咩人啊 得罪你個 friend 囉。 張 Sir 又唔使介紹啦。 張唔好介紹我㗎啦。 因為佢成日都嚟 介紹你嘅。 張 Sir 咪冇人說過。 李健達呢就大家就耳熟能詳就再見阿郎嘅片尾曲啦。片尾曲。一起圍呢嗰隻片尾曲就喊到肥肥嚟啦當年就。 即係有埋啊周潤發啦。 周潤發啦仔大家啦。仔即係。大連單車喺個頭骨係 哇你啲 fans 都幾有禮貌 ,hello,hello, 我哋啲高質咁 高質高質嘅。 你估係嗰啲由頭 有人喺 度未到未嗰啲。你啦嗱 ,ok, 嗱我呢度呢就專登呢因為我眼力唔好啊因為我又近視又遠視又散光又老花呢於是我讀呢啲好淒涼嘅於是我特約咗阿 Siri 小姐呢 有個叫 Candy 喎 就係幫我讀嘅。 係咩探長兩位嘉賓 ,Hello, 布魯羅拜魯。 Hello, 俾咗一秒王健行 Y247, 用 iPad 睇星華不同步 Band Name Your Reporting Hill 是路寶無錯星華不同步 ,Omnis Looker 64, 大家好 但佢返 喺樂圖搖星 Delay 咗 Wilson Wilson,Hello, 三位Candy 見家有三位 Band Name 星快過 Was Looker 918, 三位好大家好 Peter Chan, 探長報道小聲框喺探長和嘉賓 Candy 見九音真經 九音真經都認識 喎咩叫九音真經啊 九音真經係2013年我即係返咗出嚟嘅時候嘅大即 係我係專登叫啲人做嚟聽嘅即係做馬 㗎做馬我叫啲 fans 嚟聽 㗎呢個一定係你啲 friend 嚟㗎 因為 Candy 即係啊234 Candy 哦係咪 喂其實呢星畫唔同步呢呢下嘢呢我今日因為有時間呢我臨開波我都試咗嘅。 係咪 係冇事嘅。 但我睇你嗰啲好多都冇事㗎。 係啦唔知點解平時。 我多數都睇你 playback 啦。 playback 如果唔同就唔同㗎喇。咁我都冇計。 playback 冇事嘅。 因為我啱啱試都即係開波之前試咁唔通我又停咗又開到個咩。咁大家引導一下啦。我已經將所有嘅同網上面想掛勾嘅都停晒㗎啦。如果佢都仲係咁樣我都冇辦法啦。嗱有人話又冇事啦。而家同步返喎。 係嘛又同步返。 即係製造虛驚喎。 係囉。OK 囉。 喂咁點解呀你見到我坐喺度呢可唔可以講下 咁啊。 即係扮下嘢咗已經爆曬湧㗎啦前日。 係呀幾樣嘢啦。即係最緊要就係佢5月5號喺旺角。有個場啦。 係咪 花神 叫。 就乜花神。 聽講你係第一次個人演唱會喎。 是啊 你條友 聽講直情是第一次啦。 即是幾十年前就不搞。 幾十年前全部都做嘉賓的。環遊世界做 是最劲的加分。 为什么那段时间不搞呢？ 妖他是性格人来 的。不是啊。 其实是游合这样。 不是游合，即是有机会搞的时候呢就觉得咦。 我是被人整啊。 不是。 得罪人啊。 咁又唔係，嗰時冇，嗰時反而冇得罪人搞。如果得罪咗人就冇得搞嘅。咁你譬如搞，諗下，因為又係咁急，自己又唔係好 ready， 即係嗰時都冇諗到。 即係搞手得罪你。 佢咧就係嗰啲咧好鬼 professional 嗰啲，即係要樣樣齊曬章先至喐嗰啲。 我即係擺架子啊！ 嗰、那個年 唔係擺架子，即係佢唔會久做。 唔係嗰年代就係想，我不嬲都希望早啲，因為我唔係嗰種。擘大声好大好大好高 key 或者斗嗌嗰啲人，我系讲感觉啊，我感觉，咁我就变咗我系要一，我真系好坚持系要音乐要好啊，啲声要靓。虽然今次都其实都唔系我要求到嘅嘢，但系冇。 你哋揾我老友组啊嘛？ 唔系呢个问题，而家好，而家仲难过以前，因为以前咧都话票房都 OK， 而家越嚟越难啊，因为啲人又唔肯等钱啊，咁同埋个市系真好弱。是音乐嚟噶，因为我哋嗰年即系 乜听音乐要钱嘅咩？而家啲人咁觉得 系咯，咪就系咯，派飞噶嘛， 系 即系谂住个个都派飞噶嘛，系咪？ 咪就系嗰啲诶颁奖典礼搞衰晒咯，呢啲 系因为太惯， 太惯咗 啊，好难系又真系， 好难收翻噶啦，系嘛？你好难收翻 嗱，领奖有一样嘅，系唔系有奖嘅？150个奖嘅一个奖，真系离晒谱，破晒纪录嘅新城电台真系 150 个奖啊！净系颁奖颁4个钟啊！ 咁啊系，你有譬如成只猪有猪耳啦、猪鼻啦、猪环， 唔系佢劏到细到猪链，猪链都攞嚟卖都颁奖啊！ 系。咁我哋都要攞返獎嘅。 他如果攞到咪攞囉呢啲嘢。攞唔到咪有㗎。 最慘呢就係呢你等呢度都係講主流，因為你係一個主流星嚟㗎嘛以前。咁即係佢哋自己玩爛咗自己呢。咁但係我又要出返少聲呢，就係關於 Indie 音樂啦。最慘 Indie 音樂呢，個名字就叫 Indie 咗。但其實好多 Indie 音樂作歌嗰啲 band 嗰啲呢，佢都係 希望主流， 系希望自己入到主流， 入到主流， 系 就唔希望咧，因为 indie 嗱，我一厢情愿啦。你话 day one， 我觉得咩 indie band 嘅定义就系你自己作啲自己中意， 有一部分一定系咁样，好大部分添。 系即系嗰阵时 Beyond 都成日都喺度话自己啊家居成日都，哎呀唔想入主流，原因就系咧佢哋俾我做唔到自己嘅嘢咁样， 系 唔入唔入又入咗，嗱呢个咪就系先例咯。咁令到之后嗰啲后辈咧，全部都系。哎、你要多人听，而家入主流啦。 咁呢、這个，因为佢得十个人听市场佢哋又垄断咗，咁啊，唯有系一定要系咁。同埋而家我谂好啲啩，有网络。 系，嗱，喺网络会唔会好啲咧？ 都系好似又唔好啲。 系啊， 咁我 啲啲啦。 我而家 indie 歌手嚟嘅。 系啦，冇错。 我当咗 indie 啦。你之所以坐喺度， 我同佢。我哋 indie 新人， 上次大家睇到嗰只歌咪，我哋咪 indie 咯，皮肤麻碎嚟，真系玩 indie。 嗱呢个你又自己俾自己嘅包袱啫， 唔系即系用一个全旧时啲人嘅概念， 冇错，即系你企喺 度变咗咁噶啦。 但你又唔好介意， 但系我好鬼支持呢样嘢嘅，就系要搞。 嗱你唔好介意咯，拍到你咧话啲皮肤有 texture。我知道你唔开心噶啦，但我又唔会睬你改呢啲咪 indie。 系啊系啊，探长拍啊， 呢啲咪 indie 咯，即系我觉得，喂， 我又冇乜问题喎， 系嘛？ 我出边同人讲，我都成80岁啦，出面梗系皮肤系咁噶啦，咪仲系点啫？ 唔系，我觉得我觉得就有颠覆啊！你知唔知 TVB 荼毒咗香港几多人？几多年啦？喂，大佬，嗰啲老嘢走去又扮后生扮 Q， 后粉后粉， 50岁都叫自己做华仔嗰啲咧，我听到你都唔脚软嘅咩？我真系听到脚软啦！我俾人叫我妈叫华仔咧，我系唯一一个豁免佢，因为我阿妈 阿妈啊，阿妈叫豁免。 即系你谂下情何以堪啊？有啲好后生嗰啲都叫华仔，譬如卅岁嘅 fans。 唔系咁，唔系嘅，我觉得佢啊中意保养咁有。 喂， 但有人就中意保养。 唔系，我觉得系好难堪啊呢样嘢，即系你几廿岁人，你做得人家工噶咯，你仲叫自己做咩仔咩仔？嗰啲叫你咩仔系你长辈先有资格叫。 系真系。 咁所以嗱，即系又系我自己觉得啊。 咁 所以 我都叫佢华哥嘅。 咁所以嗱，你叫华哥咪恰当咯，因为佢啊真系阿哥。 佢最阿哥嚟。 系真系。咁所以咧，我觉得嗱，希望你又唔好介意啦，因为我 介意啫。 我拍嗰条片，我想咧，即系。 所以佢而家叫达爷咯。 即刻升嘅爷 爷啦，已经系80岁仲爷，唉，争仲冇须，叫爷须。 唔知有冇人问你嘢咧？因为咧有好多人。嗱，我而家習慣咗咧，我隔 啱噶啦，吹一阵。 因为成日咧， 之后讲翻有啲都唔知讲乜， 系啊， 因为 miss 得太耐啦， 啱噶， 隔咗 啱 噶。 哇，有人 discipline 啊， 劲啊呢、這个 咩？ 有人咧呢、這个叫嗱呢、這个叫做 super chat 啊， 系咩嚟噶？ 咁你话原来佢觉得嗯啱听，我就入$10俾你，想 咁样噶 喺个炸留言、哦， 多谢多谢多谢。 喂呢位 通常呢啲要多谢噶，呢啲 sticker 918，喂多谢多谢。 好似喺我喺大陆做直播， 又有 乜嘢 咁好呢个友喂？ 咁鬼好 嘅，即係你哋喺度先有呢啲咁嘅有咁嘅出現嘅， 應該個個都係咁。 Can you again call MV？ 好精彩 ！Can you again？ 而家就同播 TNT 氣 K Mino， 我哋係高質粉絲，哈哈。So low the traffic low 氣探長，菠蘿拜佬 Wong 又無事 SK， 你喺 Everyone？Can you again？ 而家同播 Jun Chan， 梁探長同兩位嘉賓。Can you again Joseph 唱歌好正哈哈 Bad name 而家混来咗无事星华 KOK 鸟开亚伦家阵同步 Hills 路宝又正常翻 Very chat 你们好今晚夜咗 On to 47博了 Close blue hair 雷报道小吉酥报道大家晚安 Stroke 918港元五 Bad name XX 歌手个 D 叫阴叫 Waters 咩叫阴叫 蛇雷报道、 哦、 大家好 Can you again 探长可以韩接打上前啦 Virgin 要令你见达 FC FH 53040 Bad name 千叶零 是富晒 Force 温泰老探感情建达你好 ，Hello， 九百一十港元十 ，Can you again 可以直接打上钱啦？话 Very Chan 刚刚好跑完马，说到轻松晒， 今个礼拜三今日 唔系话 轻松 咗 四， 好细声 Ray 探长， 我个咪好细声啊？唔系咪我咪好细声咧？咁啊，拧翻大屌屌啦，呢边啊我个。 大翻聲少少， 喂，應該大少少嚟噶係嘛？睇下標先。 其實幾好 啊！我驚拆啊，因為 而家睇住個標咧，即係而家做節目咧，好似咧去翻僆仔，我哋聽人講故仔咧， 哦係嘛， 即係咧個阿叔喺度講故仔，跟住咧就啲人咧就慢慢就圍下多啲，圍下多啲，即係嗰啲咧擔凳仔嗰啲位置位置。 其實呢度 見到個標，咦？哇！頭先110，而家127，咁逐個逐個咁樣坐。 佢呢度有個得意嘅地方， 幾好玩， 似走埋傾偈啊！ 係咯， 你知唔知我哋失去咗好耐嘅就係咧？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時候乘涼啲位咧？ 係 就供應個艇啦，我住屋村樓梯口啦， 係 嗰度係科林嚟噶嘛，人人行過去就吹兩句水，我急屎又可以行開一陣，又翻嚟又冇 miss 到嘅，咁人人都傾個偈。 所以其實我覺得望台。就是咁样咯，嗰阵时咁样， 系即系嗱，我而家咪就系复辟翻嗰阵时咯。但系一般嘅网台咧，似讲古仔，即系讲古佬啊，用舌头，即系有佢讲冇你讲嘅，最多答一两句啲嘅啫。但我哋咧，因为我成日都讲错嘢咧，啲人成日都指正我嘅，但系健康嘅，即系唔会嗌交嘅。咁但系咧，就 一三五嚟， 系啦，就系呢个玩法咧，我谂就暂时都冇乜人接受嘅，自己系啲咁少， 唔好嚟做啊，自己中意嘅嘢。 但其实系大家都中意咁 suppose。 做咗啲中意。 咁咧嗱，我就唔明点解呢个打赏前咧，又唔讲嘢，咁咪话有咩咧？即系话斋撑我哋嘅。 好，唔系有啲系嘅，咁 OK 啦。 嗱，其实咧，如果咧你有啲各位有啲真知灼见咧，你又想大家都睇到你嘅 highlight 到，我觉得。如果你咁样嚟， 即管 share， 系啦，你咁样摆低$10、$20， 系啊， 咁咧就人人都睇到你讲乜， 系咯。你头先话咩三几睇边度睇到嘢？ 呢个边度？嗱，头先我啱睇尾数嗰时一几，而家嗱一四嚟，即系你见到咧，好似一车车巴小巴嗰啲 落 车 落车嚟， 坐低到即系几过人。 嗱，譬如呢啲咧。呢啲叫做 super chat 咧，嗰个就陈太 I300，你大 五百，咁咪好似即系传统嘅咩嗰啲筹款。 系嗱，呢啲均真好多，你知唔知啊？筹款走数冇约束力噶， 系 以我所知，市民就好少走数嘅。 即系希望他人慢慢咧做到咧，就系你真系睇唔到嗰啲 chat。 56色咯， 系咁走啊， 条条 tag 都系唔同色。 系啊，我一次喺大陆做嗰个直播又系咁 啦。系啊， 因为大陆多人啊嘛， 系 有成几百万啊嘛， 哇，嗰度不得了。 咁所以咧，我睇唔到 check 噶，化晒， 系把声 ， 好似啲即系股票咁， 系啊，股票系咁。 嗱，其实嗰度咧，唔系我讲紧嗰个嗱，我喺个画面咧，我 display 埋嘅，但我整啱个位先。咁咧，我讲如果大陆咁样咧，我哋好似大陆嗰啲个咁多人睇紧 live 咧，我哋就唔可以咩啦，唔可以读到噶啦。咁所以咧，趁而家呢个咧啱啱好， 大家珍惜 珍惜啊，真系。因为咧好多时咧，好多人都话，有啲好有型嘅人咧， 喂，当嗰样嘢咧黄咗就，我都唔玩呢啲嘢。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话，譬如嗰排， 个都兴趣无形，我唔系 唔玩啦， 同埋 玩都过去啦。 同埋有啲人咧，我都唔玩 Facebook 嘅，咁 系啊，系啊， 如果玩 IG 啊， 我就系成，我就系嗰啲人啦。 系啦。 咁所以结果咧，我就乜 Q 都唔识咯。 所以咧就趁 细个咯，到而家。 所以咧就趁而家咧，就大家好啊，珍惜呢个得百零人咁样，就可以读晒你哋，而我仲有时间讲嘢嘅。咁几好啊！喂，咁今日见阿达嚟到咧，阿达 high 嚟噶嘛？叫坐中间先系地位啦，系咪？ 系咩？ 梗系啦， 坐中间就 high 啦。 呢个都系一啲我哋比较传统嘅谂法， 箭靶嚟嘅啫。 呢个唔系传统谂法，呢个人眼球嘅构造，因为侧边嗰啲 系 渣啲嘅， 渣啲嘅。 镜头都系噶，你譬如你睇啲镜头测试咧，center 同埋 corner 咧系唔同嘅。 我嗱咁我又唔同咁嘅见解，因为你嗱你而家呢个系一个自由嘅网台，系咪摆中间啲咪箭靶咯，易中啲。 但系我睇嚟你都有啲阴影啊，对呢个 阴影，直情好大阴影啦， 好大 心理变态啦。 嗱呢个咧我就系想了解下啦，因为我平时咧我懒叻咧，嗱啲人又唔识我。因為我都是比較接近幕後多啲嘅，咁我成日喺度呻喎，我知好多人，因為呢個撲街都未做過 FF， 你知唔知 FF 啊？即係 Final Fantasy 咁嘅，你喺幻想嘅喺度，但其實我真係做幕後冇做過幕前，從來都即係冇即係好少我啲咁做到幕前嘅嘛，除咗識仔嗰啲之外，咁咧有好多人就唔係好信我講嘢，譬如我成日講啲娛樂圈嘅秘聞啊、哪吒核突嘢啊，一來又唔係個個夠膽講，二來。又我講嘅未必信，原因我就係最熟都係成龍啫嘛，因為我成龍係比較熟啲，原因就有幾年咧，成日都同佢佢當時去美國招商嗰個年代，我就係幫佢影低個過程，即係所以咧，我對記錄一啲嘢係嗰個嗜好係好大嘅，即係因為我當時嘅職業，可能我嗰陣時後生啲未成型啦，覺得原來一個人你睇住佢點樣撲街係好有趣嘅，咁於是乎咧，即係 Stage Two 就係我搞 Stage Two 咧，就正正就係記錄咗一啲嘢咯。即係啲 band 點樣有一個 super moment 冇乜人識，咁突然間就哇幾百萬點擊咁樣，即係又紅咗，咁跟住咧又走去 warn 我哋個嗰個 Stage Two 嗰個以前幫佢拍低嗰啲片，又出彈到，即係有人話我哋嗰， 即係因為佢哋 complain， 因為佢哋嗰個公司 就去 YouTube complain， 可能係， 咁但係冇所謂啊，佢哋因為都係做宣傳啫嘛， 俾我哋播啊嘛， 點解俾你播？ 因為嗰條片佢再吸多一次出嚟喺佢哋嗰個版嗰度播啊嘛， 就得， 因為係佢， 因為係佢嘅， 係啦，冇錯，嗰首歌佢哋播咗嗰啲類似 cash 嗰類嘅嘢咧，咁於是乎咧，我哋咧就好似出咗事嘅，有一段時間，後來我哋又書信間又同佢，我哋有張咁嘅嘢嘅喎，咁之後咧就我哋又可以播，佢又可以播，係 咯，其實應該咁樣好， 即係曾經佢哋有個同事唔知做過呢啲嘢嘅。咁於是乎呢，即係我覺得要保留呢個歷史呢個時間嘅一個環節，我覺得好緊要。你冇理由你淨係得你紅咗啲睇㗎嘛，你未紅嗰啲。因為點解以前呢 Beyond 都係咁。 咁先有歷史㗎嘛。 係啊，即係咁樣先人睇到究竟你點樣嚟㗎呢。即係以前 Beyond 嘅經歷 Leslie 大家都識啦。佢當時都俾人搞到爆咗，我都訪問過佢。原因就係呢，嗰時 Beyond 就兄弟班。咁呢 Leslie 又帶佢啲咁多，咁又見佢哋嘩又冇錢買吉他線又成，咁就接濟佢呀，又請食飯呀，咁樣話覺得好地好有誠意呀，咗嘛，同埋歌又好聽，咁於是乎呢大少少啫，佢都唔係好長輩嚟嘅啫，即係可能大一兩年班咁樣，跟住就同佢哋跑囉，同佢哋搞音樂會囉，咁紅咗之後呢就俾你個老友呢新麗寶定唔知咩簽咗， 係呀係 呀，咁之後呢就調返轉以前Leslie 幫佢做落嗰啲嘢呢，一出街喐親都俾人哋搞，俾人告出嚟。 即係因為佢哋即係大唱片公司就要立晒全立。 係啦，冇錯。 即係之前淨落嗰啲要立。 譬如之前我拍咗個 帶都要立埋。 係啦，都要立埋。或者警告你唔俾你出。 係咪咁樣？ 禁制。 佢又立唔到，佢又 可以禁制。 佢唔肯俾錢賣。最緊要就係即係佢又唔肯去買咗你啲嘢。即係可能我估係咁啦，因為我當時我都喺度嘅，咁但係佢可能就係你，因為你俾曬我，因為你冇出。 當時你喺邊度啊？ 新力寶咯， 喺嗰度做嘢啊，即係話你其中一個 artist。 其實我已經入咗嗱Beyond 有啲嘢我都會識嘅，我都會知。咁當然我唔會過問你哋。 始终 Beyond 都系我前辈嘅、嗯，事实上，因为我未入行咧，都同佢家居几熟。 OK， 咁啊，咁啊，跟住入咗行之后就同一间公司。 嗯， 咁我知道点解 Beyond， 我点解咁清咗 Beyond 咧？ 嗯， 就因为我原本未做歌手时咧，我都有队组合二人组合。 嗯， 就系依间新力宝唱片公司咧， 嗰度组合叫 倾紧嘅 Beyond， 咩唔系？我都唔系好记得 啦。新烂嘅新 Beyond 饼仔 仲烂。 其实我后咗呢个饼好耐啊，或者棋子饼， 我专登唔系呢个好食嘅棋子， 呢个好食嘅 粒粒杏仁饼， 真系粒粒杏仁。 澳门做嘅， 好嘢嚟嘅。去翻嗰个嘢先， 唔系嗰时因为我只有二人组合嘅，咁我就本应系差唔多签约啦。咁突然间杀咗一对 Beyond 出嚟， 嗯， 就冇我哋冇得签咯。即系我哋，即系嗰间新力日报， 啲能量真系唔够劲嘅， 唔够，一定唔够。因为佢哋唔系，我都有买佢哋碟，啊，佢哋真系好嘅。咁咪输得心服口服啦，亦都系我觉得 有时未必输嘅，因为佢 marketing 嘅考虑嚟嘅可能， 同埋啊， 即系千祈唔好 帮佢哋啊嘛， 千祈唔好妄自菲薄。我觉得有时即系个市场可能嗰排都系兴嗰啲高声呐喊同埋肉麻嘅感性嘅内容，但你嗰啲可能比较肉麻唔定。 佢着阿拉咩阿拉白衫， 个好厚啦，阿拉白条女郎， 好厚噶，好厚噶， 系啊。 因为嗰阵时我喺第一次喺电台。电商台我又入商嗰时喺商台做不过冇乜人知㗎。 商台做 啱入去做 training 嗰时佢有啲唔同社区会堂或者大会堂啲数佢荃湾大会堂一次。咁有一次就係我负责 handle 㗎嘛。因为嗰时其实我嗰时我又好唔係话听咁多唔同嘅音乐。 嗰时你入咗 好僆仔未演艺都未入十九岁 嘅。商台 十九廿岁 嘅。intern 嗰啲咁。 余曾都未入商台。 吓好耐㗎。余 曾好耐㗎喇喎。 好耐一半喎。 个 pair 半喎。 唔係未做 CEO。 即係仲係女性打扮嘅时候。 我咪唔知。 即係着裙。 即係总之未入囉。 我就未。好似我未见过 做过一个户外节目未。 係咩 其中一對 band 咪就係 Beyond 著阿拉伯唱嗰只。 你知咩啦？你睇咧，你 我拆開咗啦。 唔係你個印象就講嗰陣時阿拉伯，佢就係話唱片公司啊。但我咧就直頭啊識阿家居加強，我同阿家強同事。係 啊。 咁加我嗰陣時 band 房，你記得知咩啊？麥 威。我去 過。 我唔係我去太子隊。太子道咩后座二楼后座。 哦好后期喇红咗啦已经。 嗰时 佢都有嘅唔係二楼后座嘅碟係但佢哋二楼后座係世荣嗰一嘢嘅狗屋嚟嘅。咁爷嘅老死呢就住隔篱嘅又龙又盛嘅所以曹极呢 曹极都冇事。 都仲拎啲糖水过嚟俾佢食咁嗰啲呢。因为以前呢我就啱入行啱我啱啱读完未读完书。 你仲早喎。 会考都未完晒喎就上 Mark One Band 房度见工。 哦 ,Mark One 系咪啊 麦一鸣。 一鸣啊一鸣哥啊 冇错 我喺嗰度做 demo 㗎 最紧我食饼。 一鸣哥呢就係我即係改变人生嘅其中一 part 好重要嘅。因为我就係嗰陣时即係识咗音乐。 我叫香槟大厦冇 错。唉我哋真係成日记错嗰度。 唔係叫香槟大厦 明啦。喺 佐敦嘛。 叫立信大厦。 立信大厦。香槟大厦点解我会諗起香槟 富士囉同埋。香槟同富士都好 容易 諗起。 我嗰时好細㗎我就唔知啲。 我讲緊买相机喎你諗住。 冇啊我諗住飲香槟。哦，系啊，立信。 咁呢视乎咧，都系嗰个做啱读完书，咩工都未做过。 嗯。 咁啊，认识咗阿家强同家居佢哋啦。 哦。 咁家居嗰阵时好阴功噶，佢咧日日咧着住晒西装咧，去到 Mark One 咧，一解胎弹起胎咧就喺度呻噶啦。因为日头做紧保险嘅。 嗯。 即系做宏利定唔知边间咁嘅。咁咧，阿 Joey Tan 就渣打银行。即系嗰阵时个个都系着到西装，即系拉轮胎上嚟。 咁你系前辈啊？我唔知。 前些少啦，虽然就唔系好睇得出。 喂， 咁跟住咧就嗰阵时阿拉伯跳舞女郎其实系佢哋之前未红嘅一首歌嚟嘅，但系啲歌词咧就 系 行好多嘅。咁后来因为市场咧改过晒歌词。 嗯， 可能嗰阵时我做嗰 show 就系佢哋未系好红嘅。 系，阿拉伯都开始红噶啦，即系 都仲系 咧嗰啲。我識 Beyond， 你唔識啊？咁嗰啲咧，但跟住 Beyond 紅咗，以前我聽嘅，而家太 pop 啦，即係你嗰啲，係啊，即係呢啲咁嘅過程一定會發生噶啦。 咁係。 咁於是乎咧，咁講到 係咯，我哋講翻點樣搞 啦，講到寶麗金啦， 搞 佢啲咩手段咧？嗱，譬如佢對 Leslie， 大家知咧，我都講咗少少啦。 嗯。 因為 寶麗金嘅新力寶啊， 新力寶。咁嗰陣時 Leslie 咧就係話：，哇！我喐親話出席懷舊嘅 Beyond 嘅 demo。 其实好闲啫，你有李红，人家出咗 demo， 咁个 demo 人哋都会买噶，咁出个钱唔系袋喺你度啫嘛，兼夹嗰啲人哋投资嘅，以前真系真金白银出嚟，人哋可能自己个份量都系得4000蚊，佢拎咗2000蚊出嚟帮佢录嘅，咁定嘅，咁但系你正如头先咪前话斋啦，嗰啲大公司佢理都理啫，总之我有权就令到佢哋走去告翻你，系直头对 band 告翻佢嘅，要即系搞到咁何苦咧，真系。咁所以，但系你嗰个故事系 利益嘅关系冇办法嘅。 喂，但系我觉得又系嗰样咯。 嗯， 佢唔系想即系 win win 唔得嘅，即系你又有一赚，佢又有一赚，佢一定要你死或者我即系我发达咁样咯。 谂到尽啊嘛，呢种 佢谂到尽，唉，梗系谂到尽啦。呢个商业社会， 即系你已经系强势噶啦，你一间大唱片公司。咁又当然有好多人话哦，咁啊公司梗系咁噶啦，咁样，即系大家挺仆街啦。如果我都咁谂。所以香港就扑街到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同理心同埋 win-win situation 呢两样嘢，即系大家应该要提醒翻自己咧。有时啲嘢系咪要咁准咧？ 啊，如果你生一部做老板就好啦，咁啊唔使我冰封都入。 如果 day one 我做老板嘅时候，我谂香港已经好有福气啦，大佬。如果真系俾我坐到嗰啲位， 应该多好多嘢。 喂，你睇下人哋 探长， 喂，你睇下人哋 Virgin 唱片公司， 嗯。 即系人哋嗰啲，你知唔知 Virgin 唱片公司咧？佢签嗰个人咧，系冇主动同你解个约嘅。 嗯， 即系因为佢所有自由俾晒佢。 系啊， 即系所有你要作咩，你嘅 background 系咩，都完全放任自由。 我估计系香港啫，外国都唔系咁。 啊， 外国好。 外国新丽宝嘅咩？ 外国唔系，其实新丽宝系属于 宝丽金同埋新丽城啊嘛，系啊，冇错。 我觉得系问题就喺到底系我哋香港啲唱片公司系咁啦，因为你睇啲香港一个唱片公司咧。是不敢，我成日觉得，即是我自己喜欢玩音乐，我不是很厉害，但我硬是觉得他们不是很做音乐的，他们做艺人的。 嗯， 是 即是搞娱乐事务。 搞明星的，即是搞歌星，他不是搞音乐的，但你外国不是嘛。你外国你譬如你睇返你外国譬如好似你话真自由度嘛，好啊，你做碟你做，我哋 support 你。 嗯， 是不是香港不是嘛，香港是要仲要好笑的那个年代，仲要是DJ 做主导，DJ 想播咩歌，你写咗咁嘅歌， 其实就啱嘅咁样，我觉得DJ 做主导梗系啱啦，因为唔同嘅 DJ 有唔同品味啊嘛。啊，最大镬就系因为我电台嘅朋友都识嘅，因为嗰阵时我识好多港台嘅 DJ， 商台反而识得少。 唔系 DJ 主导定系成个台主导先呢个？ 唔系啊，我讲呢个分野先。 系啊， 得以前系 DJ 本身去。背上自己的品味咧，所以播自己的歌嚟。我细个 早期， 我读小学，我读三四年班的时候咧，听苏斯朗，同埋梁安琪， 系， 佢哋播啲嘢咧，我第一次听 Queen 就听梁安琪播，苏斯朗播埋嗰啲 funky 嘢啊，嗰啲Studio 54嗰啲系列嗰啲咁嘅 funky 嘢啊，啲黑人啊 ，Motown 啊，全部佢哋好品味嘅，咁变咗咧，你听唔同 DJ 嘅时段咧，你又会咪就会听到嗰啲唔同嘅品味嘅歌咯，而佢有自由嘅。但后期呢自从港台做大咗呢因为港台开头呢只得欧瑞强嗰啲车淑梅嗰啲好嘅搵好㗎嘛。咁呢即係嗰陣时即係嗰班客还嗰班客即係变咗呢嗰陣时係多元嘅。即係你见到啲薯仔就听欧瑞强啦嗰啲懒人嗰啲听苏小王啦即係个社会係咁样先运作到。 係呀好玩。 就并唔係呢哇一兴韩剧过睇韩剧英日剧全部睇剧。嗱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呢就係因为有啲人垄断咗嘛。佢个饼佢食到最大嘛。咁后期呢当港台都做大嘅时候呢就搞埋颁奖礼啦。咁有啲台长呢 佢最早搞㗎係咪 係涉嫌贪污啦。 係呀。 贪污就係同啲唱片公司老板啦。飲茶食饭揼骨落 club 嗰啲啦。啲梗㗎啦。咁呢度唔夠喎我仲听嗰个客人嘅听闻呢就我認識一个唱片公司高层嘅助手呢就请佢嗰个港台嗰啲高层去佢屋企食饭私人屋企呀唔係食公司饭啦。咁呢佢屋企擺到呢 ,ok 啊食公司 係呀冇错 冇事呀。 佢屋企呢擺咗好多擺咗好多嘢嗱你譬如你鍾意玩名錶嘅你啲錶會擺喺邊 嗰个櫃 嗰个櫃入住呀收啲櫃桶呀。但佢呢屋企好似 showroom 咁嘅。 擺晒出嚟。 擺出嚟。咁你就惹你埋佢。 嗯。 呢隻 ,1947 年唔知咩水屎咩咩。唔係唔跟住攞嚟拉大即係落去。 咦幾襯你喎。 跟住咦幾好睇喎呢日色同你嘅皮膚好似喎。 咁跟住 咁就 攞你帶啊， 咁就 number one 啦。係啦，咪咁經常都係做啲嘢。 你唔係唔俾 number one 我啊嘛？ 跟住俾慣咗佢咧，即係重大喎。俾慣咗嗰間公司咧，背後咧一間日本嘅電器品牌嚟嘅。 嗯， 哇，跟住啊，你中意嗰個牌子嘛？我俾啲 mini hi-fi 你哋啲同事啊聽下咁樣，俾啲意見啦咁樣。喂，又攞曬人啲 hi-fi 翻公司啊！喂，咁所以突然間咧，因為嗰個品牌就唔係傳統唱片公司嚟嘅。 嗯。 咁後來嗰個唱片公司咧，哇，有好多 哦， 係啊，就好多突然間，突然間好短時間咧，嗰間唱片公司咧，哇，突然間 爆曬 啲歌咪上曬榜首咯。 啲網友會知嘅， 係啦， 係咩？ 係啦，即係我覺得黑暗到咁樣嘅嗰陣時真係好離譜啊！哇，因為咧。我咧好耐冇讀嘢啊，定係咩啊？唔係。好，我又要食下餅仔，唞下先。 好啊，而家又係播，好常。 而家又係阿 Siri 出場啦。 Siri 出場， 我應該 miss 咗好多，因為咧佢過咗龍嘅上 都多啊，而家都170啦。 係啊，多咗好多。 又幾個小包落嚟。 喺老譚 P D Leon 喺探長係唔係無改日期？Very Chan 咁期改咗星期四跑馬地跑八場廖毅聽眾算係負曬 科時溫鞋 手寫成 Q 一寫錯字 Leon 毅 今日揸做聽眾 哇你咁樣擺到停到 㗎不如你哋夾首歌啦 Windy Liu 無言奉獻 Leon King 好等我做下魔鬼兩位首歌國語口音增 D 和點解 唔 要 機喎講好嘛 Mayram喺 Gary Chan 嘅牛郎咩好戲睇？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共享單車 已經 30分鐘，大家覺得止唔止？丹亮秀美平以前白座下面有條長欄杆，入頭一堆靚仔傾偈，夜晚就一堆花生油睇斬人。哈哈哈！咁夜兼幾時演唱會？ 點買飛？ 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成從衰女 The Traveler 講完疏疏。而家零期 Ray Liu， 當 年就係玩 figure 玩到破產禁制 ，Knebel Surfer 探長講亞心病靚又有打賞，今晚可以食飛嘢，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係唔係將感情 Knebel 講亞心單嘢最爆 ，Very Chan 成龍時製造英雄，又有林鳳 支持， 住之錢財有今日 ，Knebel 不過我信 ，Bang Bang 二人組合。令我諗起 Kirkham High Blatter 報導陸明 Melissa The Moment 商台成日 有 播嗰啲個人認為令人好 L 煩躁但我唔太識音樂不要見怪 我都唔係好識 喂即係有啲新朋友呢我又同佢講親啦例如 Ben N 啊PC NE Pro 啊 ，Mac Pen Apple 啊 ，PC Apple 啊， 呢个几好啊 ，PC。 例如啊 ，Apple， 我真保选，我真保选啊。例如啊，系啦，几位啦，阿新嚟咧就唔知道啦，我都有个规矩嘅，唔系规矩，系你听有时听佢读嘢咧，你唔知佢读乜嘅，我黐埋下嗰个名，嗰句近唔 complete， 冇停到，咁所以咧，我哋咧一啲资深嘅听众咧，佢就会。在那句話前後呢都整個 comma 那他又會 divide 了即是分開了呢是吧那他就會聽得清楚一點 明白 那你答 即寫法不同了寫法要就他講的 是啦沒錯因為 即你多一些 comma 可能他停頓得 會是啦沒錯 你啊就好 是 諗真啲就好 是最主要呢就是呢他會黐埋咗下一個人個名字因為這樣讀下去嘛。 咁即最尾要整個 就好。係啦冇錯啦。 句好都唔得 句好都得嘅。 都得。即總之有 beautiful。 冇錯啦咁所以呢個新秩序啦。 即只不過就唔係新秩序嘅就係正中返寫文。 你要就佢。 完成嘅時候就要句好。 冇錯啦。即係大家注重返啦希望。咁呢就我就唔明啦阿 Solo。不過我真係無言感激啦通常啲人都有啲嘢講佢要因為呢啲嚟自日本㗎我唔知係咪呢 So the traveler 即係嗰啲 super chat 係咪 因為我成日見到日本妹呢有啲叮叮聲嘅然後搵啲電自己電都很興奮咁樣啲人就係咁抌錢係咁電 係呀咁乾㗎你快 咁呢阿 Solo 呢希望你唔使得做呢啲嘢啦咁呢但係希望大家如果呢就係如果 你叫探長你快啲捉阿電先啦。 如果 sponsor 呢希望你講句嘢要求我哋譬如講啲話題呀咁樣我似乎係 make sense 啲。 嗯。 例如有個要增補選有增補選唔要我哋講咩呀 讲林凤娇啊，啊即系 唔系讲我哋只歌啲国语唔 听啊？系啊 ，Ken 就 challenge 我，你解释 啱噶，系噶系啊，唔 系咪专登系咁嘅？ 唔系因为我天生系咁， 即系唔识唱到， 因为广普噶嘛，我哋 嗱，我觉得 唔系我尽量执啦，咁但系有时都惯咗，咁同埋我哋又冇专人揾一个做 coach， 其实下次我哋专人揾个做，反而咁喎， 我就 唔系我唔系想解释，台湾人咧。好鍾意我哋啲講得唔正嘅國語，就正如我好鍾意聽台灣啲歌手唱廣東話美美地音， 又正如呢啲人覺得個金剛啊、喬寶寶啊啲呢講太正 好得意 好癮嘅， 好得意 嘅， 但解咁梗有啊，啲台灣人就鍾意我美美地國語，所以我就唔會太認真， 好得意喎，香港人呢就見到鬼仔呢講嘢歪曬音啊，好 Q 咋，但係洗碗嗰個阿嬸呢你又 講咩聲 唔撚死你諗啊， 呢啲就係雙重標準啦， 即係唔即係佢咁講呢一個，其實呢我啲聽眾呢即係知我呢成日講嘢呢都悶嘅，即係有我知冇人知佢都專登呢就製咗啲話題出嚟，嗱呢啲咪就係女應外合囉， 呢啲就係有質素嘅聽眾 囉，我經驗亦都一樣嘅， 係觀眾囉，冇火花點可以講到半夜兩點啊，一定有啲火花嘅， 因為呢佢唔係出呢又令到 一面倒唔錯， 令到好多話題嘅，因為嗰陣時喺北京做嘢咧，咁咧你知我嗰陣時係文青嚟噶嘛，即係揸曬架菲林相機咁樣。 咁樣文青係咪即係紋曬身嘅青年人？ 唔係，即係咧， 哇哇， 即係好受線感，算得 skip 咗，即係好受線感嘅年青人咁啦。因為嗰陣時誒離開女朋友，因為失戀分開咁樣啲，咁點知服裝嗰個女嗰個姐姐咧，又係咁樣喎，佢同男朋友分開喎。 哇，咁就一拍即合啦！ 一拍即合，但係我哋。即係大家都就係鍾意緊自己嗰、那個咁，但係呢日都同佢 念書 唔係即係傾偈，即係喺度呻緊啦， 寫啲新詩 咁，所以呢冇心機溝女啦，因為啲大陸嗰啲即係北京嗰啲姑娘呢、都好主動喎，好琴青下嘅， 真 係對香港仔係咁呢，我認識個攝影師呢，嘩即係差唔多一個禮拜換一條女嘅，連女舞師都玩埋嘅，咁呢我就聽到平時呢攝影師即係點啲民工去做機器組呢，啲國語好純熟嘅，個個都聽得明嘅，因為成日上拍戲啊，但係同親啲女呢講到唔鹹唔淡咁，佢周潤發咁嘅，咁你話咦你點解突然間啲普通話咁渣嘅，屌唔好踢爆啦，啲女鍾意咁㗎嘛，佢話你講得咁正 嘅，好叻喎，佢好 醒 目 嘅， 即係知道市場要乜嘢佢俾乜嘢， 張 Sir 即刻扮唔醒目啦， 我唔係真係 你好多啲機會喎， 我真係唔得，我一路都盡量講， 大佬即係我其實人難人少少，張 Sir 你不如講真相，成日都話唔得，你喺內地咁多時間冇理由嘅，我點都唔信， 真係唔得，我覺得普通話真係唔得， 唔係講緊普通話，你聽你講緊啲 講嗰啲啊， 喺生活上。梗有啲嘢發生㗎嘛， 我就係想問下啲普通話講到咁係咪就係為咗咁樣， 我要保護自己， 唔係唔係為咗個 exotic 呀，即係同女之間有啲 difference， 大家玩得開心啲， 呢個即係似乎睇邊個㗎啫，好難 㗎， 有時即係聽你唔係行開咗， 真係會 但而家唔會喎，老婦個個都撲埋嚟，我見到，我覺得你真係有啲保留，又就話嚟到呢度設施抵你添，因為我同你上大陸，嘩啲女全部擁曬埋嚟呢度，係咪？ 咁啲粉絲嚟嘅啫， 我真 粉絲都可以食㗎嘛，唔係粉絲都唔係食瓜粉絲， 嗱 花米 唔係會食嘅咩？ 好明顯，嗱我懷疑佢廿幾年前突然間消失咧。就系狂食 粉丝， 狂 食滞咗，食滞咗， 食滞咗。 唉，同埋以前啲粉丝咧，即系襟食啲嘅， 硬啲，粗啲， 望到数发滞。 你哋经验多我啦，你咁讲我都冇乜经验。 探长话， 我未听过，以前同依家粉丝有咩分别？ 我真系唔同，系咪讲？以前啲粉丝专一啲嘅。 是啊， 現在呢集有咁集㗎，即係同時可以食幾個，即係同時一碗粉絲俾幾個人食㗎嘛，可以。咁所以呢即係成個世界都變啦，你啦即係乜 Q 都變曬㗎啦。咁即係至到而家呢即係我又返返言歸正傳啦。返返即係我覺得嗰、那個今時今日嘅文化藝術啦、音樂啦、那個同質化呢就令到你想死嘅。即係一窩蜂全部都興呢樣就跟嗰樣。即係你諗下日本咁近。即係日本嗰啲人啲時裝呢，佢哋咩衫呢，佢哋咩時候都有人穿嘅。 你唔覺得特別老土？ 嗯，係。 但香港咧，哇！你著得老土啲， 秒啦俾人。 係而家都叫好少少啊，因為而家咧，因為而家嗰啲衫咧平嘅關係咧，咁、你所以好短時間著啲唔同衫，試多啲唔同嘅嘢。但係你講緊我讀緊中學嗰陣時，一條501，六七嚿水喎，大佬。咁嗰陣時零用錢都10蚊一日啫，咁幾時先儲到條仔褲啊？咁嗰陣時咧，所以咧就一定焗住咧揀最興嗰啲。咁但係而家唔使喎，但係啲人都係有個包袱嘅，即係都仲係老老土土，唔 夠。你就係冇嗰個自我，即係去發掘自我性格或者嗰個膽量冇咯，唔夠咯， 即係集體主義為主。 即係我都唔明白，其實你被英國佬管咗咁耐，其實應該依樣嘢強啲，因為你去英國就知噶啦。 自我都爆， 啲黑衣人都唔知幾有型，所有啲 fashion designer 根本上就喺條街嗰度， 係 飲緊咖啡嘅時候就望啲流浪漢 homeless 嚟攞靈感。 咪你見到係黑衣咩？原來佢係 George Michael 嚟嘅， 可能啊，咪依係公廁啊。 係啊，冇錯。 唔係你即係好似聽，喂著皮鞋唔著襪啊，咪流 homeless 咯。 係， 喂佢執到乜嘢就著起身㗎啦。咦？但系又着得几好睇喎！ 系啊，同埋 抄咯， 同埋嗰啲 咁啫嘛。 富豪大袖啊， 系啊，点解啊？因为都系执翻嚟噶嘛，因为咁啱 size 啊。 同埋富豪大袖黑唔到食啊，咁我条 belt 扎住走得快啲咧。 系啦、 啊，咁型嘅喎， 真系个 belt 喺出边喎， 真系噶、啊。我嗰阵时第一次伦敦嗰时，咪就咁见到，原来抄噶，佢哋全部都 任何艺术品都系咁噶啦。 其实好，但佢哋好自我嘅，即系就算 homeless 好有自己。 唔系佢又唔系佢本身咧。designer 咧，佢有個美審美觀噶嘛。 但唔係，其實好嘅，佢哋從生呢啲咪就從生活裏面。 但係你從生活裏面都有分優劣噶嘛。但靈感就係無限嘅。係 啦。 咁咧，我睇過一套戲咧，就叫《紅白藍三部曲》，唔知有冇睇？ 有。 佢咧講佢老公撞車死咗，即係女主角嘅老公。咁咧，佢就接到單 job 咧，好 Q 勁嘅，就歐盟嘅主題曲，即係國歌嚟嘅。咁咧，但賣唔到尾喎。咁但係老婆就係負責寫譜嘅啫，幫佢。咁究竟？佢即係點樣埋尾呢，咁就幫佢手埋尾啦。 佢搵返佢老公之前。 唔係可能搵第二個嘅，佢當係雷仲德撞車死咗啊。咁可能搵返阿烹仔咁樣。即係阿烹仔叫咩名？ 烹仔就叫烹仔嘅人。 中文名叫陳光榮咁樣，即係搵佢頂住先啦。咁但係阿陳光榮唔知佢點解咁樣作㗎嘛。咁佢 ending 呼應唔到就唔似一首歌㗎嘛。咁於是乎最了解佢呢比較上。就是他老婆啦，咁但系扑街啦，佢死咗都唔知佢点解呢度开咗个引号，但系之后点样埋尾噶？咁于是乎咧就潜入翻佢嘅生活啦。佢每日点作息，去边度饮嘢， 去边度游水， 去边度沟女， 系啊， 咁全部跟到足。咁咧跟住咧到咧搵到个线索啦，哇！去个火柴嗰度啊，有个电话咁样，然后喺个酒吧度沟条女，咁又走去。好冒昧，條女以為喺度同我找負氣啦，原來唔係，我想做咗你條仔先得唔得？咁咧，於是乎咧，佢哋你平時喺邊度飲嘢啊？我老公以前喺邊度作歌啊？咁去咗間咖啡店嗰度作歌，咁原來咧佢跟翻曬成個軌跡，聽到個嘟嘟嘟嘟嘟嘟嘟，原來就係出邊嗰黑衣啊吹緊笛啊，係 啦， 就係嗰個時候吹個 melody， 就嗰個 melody， 可能佢自己都唔知係自己抄緊。因为你所有嘅创作人 都喺 生活嗰度 嚟噶嘛，其实佢呢个蓝呢花系蓝啊嘛， 蓝色咧，所以咪好。佢嗰个女屋企偷情，佢原来嗰个水晶灯系蓝色， 系啊， 哇，即系好有意境嘅，即系人哋系好简单咁样。 即系有时啲 art 就系咁样嚟。 我觉得呢套简直系教材， 教材。我哋嗰阵时睇我都话教材， 系啊， 真系教材。 我冇读过呢啲，但系我对我嚟讲嘅震撼好大啊， 好大噶。 即系佢解释咗一样嘢俾我听咧。原來就係藝術就係因為咁嘅事，即係大家講到好勁 嘅。就係買啦，我記得佢去過佢有一個泳池嘅，跟住個女仔嗰個佢老婆去到嗰度揾佢，咁見到咩咧？冇乜嘢發生嘅，就係後面成日咧都有啲小朋友嚟學游水，一對對咧就砰砰砰好開心咁樣齊跳落水咁樣，咁就知道就係啱啱就係嗰下。得起嗰下，即系生命好劲，即系嗰啲生命力，嗰啲咁嘅嘢咯。 即系个节奏啊，同埋嗰个起伏啊，即系泳池好平静，突然间 系啦，突然间 有啲新嘅衝擊咁樣咯。哇！即係我覺得，即係雖然可能講大咗，但係 唔係你又單唔係翻去睇。 其實個基本就係咁樣。 依套《紅白藍》要來不來要攞出嚟睇下。 喂，呢啲戲係幾時睇都得嘅，其實。 冇啦，呢啲戲我哋講人秒啦，又 秒爆啦。 好瞓喎，阿蘇，阿蘇你係好瞓喎。 點解秒啊？嗰啲戲應該都 佢哋話好瞓睇嗰啲戲。 唔係嗱，因為而家啲人睇戲咧係睇票房， 速百嘅速百啫嘛。 唔係，我最蠢就係咧睇票房啦，即係話邊套係出名啊？ 先去睇 嘅，即係有啲戲聞都嘥氣，吹喇都唔想睇嘅，嘥我電啊咁樣嘅。而家啲人，喂，我剩翻殺兩架電，屌你仲睇？睇吹喇都嘥電咁樣。不過睇下 forum 啲人講得好唔好睇算啦咁樣。即係覺得係本末倒置嘅呢樣嘢，即係大家唔能夠打開個 mind 去接受一啲唔同嘅嘢咧，咪就好似而家咁咯。即係嗰陣時我搞 indie 音樂，我就希望人哋會聽多啲。唔係你平時聽開嘅嘢，咁你成個思維、成個藝術，即係你成個文化都進步㗎嘛。但偏偏我就偏偏向住啲最難完成到嘅嘢囉。所以而家我冇放棄嘅，你知阿張 Sir 俾嘛，你見到俾咗個機會我擺返你首歌，都叫幾年嚟冇乜音樂作品擺上 StageTube。因為 StageTube 就係原本就係一個 music platform。 係啊，我最早嘅時代係 music platform，indie 係啊 ，indie 嘅。係啊，就禮新嚟啱啦，即係有個機會講好多嘢俾你聽。 係好啊， 唔係即係其實咧，我當時咧就自不量力啦，即係用一個 indie 嘅精神，就以為可以影響到大家，其實係一個好失敗。 即係做翻啲有意義嘅嘢。 其實咧就個能力就太細啦，即係雖然已經我錄咗200首歌。有成接近100對 band 嚟報名，嚟喺我嗰度彈，同埋我錄低，即係我無私咁樣將嗰啲嘢就幫佢拍低曬，就抌上去，就一個網站。即係大家如果想睇 indie band 咧，就入 StageTube 咁啊，睇到曬香港嗰幾年發生過咩事啦，啲人諗緊啲咩啦，即係一個時間輪咁樣嘅詞。 哇，其實好有意義喎，講真， 但 係 我識捱唔到啊，對我嚟講， 係嘛？ 因為我已經好多人唔使錢幫我手嘅， 因為。但始終都要時間， 咁變咗呢個地方好緊缺，地方又緊缺啦。雖然支持嗰個人拍曬心口，但係我幫手做嘅人唔係個個都得閒，咁變咗好難維持。兼夾呢，我就嗰幾年我放咗好多血啊，即係經濟上啊、事業上咁樣，即係因為開頭諗住如果長搞呢啲，我都願意。 咁希望或者慢慢會有人支持啊，有 sponsor 啊啲。 但係我覺得係越嚟越差咯。sponsor 你嗰啲人，佢只會 真係冇過㗎。 sponsor 你嗰啲人，佢只會睇個 hit rate 㗎。即係嗱，譬如呢啲聽眾幫sponsor 100蚊，咁我條氣係長少少播落去嘅。咁我希望有機會又有繼續做㗎啦。咁點解停咗呢？原因就係嗰陣時去咗 D100 做。咁咪即係做多份工賺多啲錢啦，又開咪又可以識得多啲唔同嘅人啦。咁點知調返轉頭呢，當你好多時間擺喺其他嘢度，音樂又好網台又好，咁對你本身個行業呢，即係你本身正常嘅收入呢就影響咗。咁所以而家係攞緊呢個平衡啦。咁所以呢我會繼續搞嘅，所以今次呢你有次嗰啲細路仔跳落個泳池度俾咗個生氣喎。即係我覺得喂 StageTube 即係終於有返啲音樂嘢存在，兼夾你個 background 就真係 indie 嘢嚟嘅，你真係自己作，你唔會俾人點你喂，你不如做咩啊？走偶像派啊！即係嗰樣嘢加咗嚟咧，就係我哋正正講緊 Beyond 之後90年代，即係蘇斯王任播嘅年代，港台坐大嘅年代，就翻天覆地咁改變曬香港樂壇啦，就變成咧嗱，因為我識嘅 DJ 咧，因為我嗰陣時候都係作啲歌，無端俾佢播下，佢半夜會播一次嘅。因為佢自己就揸主意播嘛，但當我後來我成熟啲，我做音樂做得好啲嘅時候，我參加個 ABU 作曲大賽，嗰個年度入咗圍嘅，咁俾佢播下啦。佢話 sorry， 我哋而家跟個 playlist 噶，即係嗰陣時就啱啱個轉折期啦， 就 而家年代頭 有幾隻歌就任你揀。 我翻到去，淨你一定要播曬呢啲，或者 ABU 係1988年 ，ABU 1989啊，我計 你1989啊，咁我咪同你同屆咯， 係咩？ 咦，你玩過嗎？是不是亞太郎？ 是啊，冇錯， 創作比賽。 我第唯一一次上電視去 無線啊嘛。 是啊，冇錯。 嗰個叫金針獎。 是啊，冇錯冇錯。 我咪嗰屆咯。 喂，係咩？ 係咩？哇！攬下攬住嗰屆咧就有我就因為我都係新嘅，所以嗰屆我係認識就有隊叫風之 group， 因為寶麗金啊嘛。 冇錯。 嗰屆係咪你贏？ 哇！嗰屆真係飲杯啦。多謝你喎，因為雖然你擔獎， 因為輸咗俾你啊。 嗰屆你贏嘅， 嗰屆我贏。唔係嗰屆有嗱講啊講啲 慳嘢， 要爆啦！依 兩個百終於 唔係啱啊！ 你讲 A B 喎， 唔系我， 得两届啫，八八八九。 嗱，你知唔知有时啲嘢咧，好似催眠咁啊？即系我唔系遇到佢，唔系回音带咧，我根本就唔记得咗呢件事噶啦，已经。 系 我咁讲讲 上天突然间就帮你哋， 唔系呢种催眠一样啲咪 ？A B U 嘛，我突然间 A B U 好似印象中我参两届我参加。我八八年翻兩間參加咗，入唔到位。八九年參加咗，入咗位。但係咧，就公司就話：，我哋啲資源咧就唔會擺喺你喺度，李賢達。即係你個 friend 啦。 啊 ，OK。 佢就擺喺阿黃靖文嗰度。 係真係。 阿黃靖文有參加嘅。 哦，我同佢同街㗎。 同街。黃靖文。 即係黃飛啊。 黃靖啦， 黃靖文啦。咁就話李賢達，你就唔好諗咩啦，你當佢玩下咯咁樣。咁我咪當佢玩。 即係講到明啊。 咁但係我就記得，我就新啦。咁但我 即係贏咗都唔幫你 唔係唔係呀冇贏呀其實嗰時未係 final 呀夜晚 live 㗎嘛咁呢就我記得晏晝早唔知早三鐘要去指揮陸瑤叔佢哋呀但係你知我嘩見到啲高手我啲震曬呀上台咁跟住呢咁係初初去第一次嘅時候呢係真係唔係我想要嘅嘢囉咁心裡同阿陸瑤叔陸瑤叔可唔可以咁樣呀我 Benita 嗰時我都仲記得盧月叔咁係我係咪咁原來你有份參與我唔知因為有成十二個單位係咪十二單位我只係認識就係當然係黃靖文啦風之谷因為風之谷佢玩 band 我不嬲好鍾意 band 所以咪同佢 OK 唔識㗎都係嗰度喺嗰度識 嘩今日真係紅白藍 你知唔知我嗰陣寫咗 我搵返你哋兩個 寫咗 頭事 即係將首歌寫咗大好呢就係俾阿盧叔嗰隊 band 但係呢度完全唔係嗰個路即係我啲嘢有 groove 㗎嘛即 係完全唔會彈返你嘅嘢㗎 咁佢哋 big band 嚟 咁你有冇要求盧叔 冇 啊 我跟住呢就去真福琴行買咗一個呢用一部因為我有一部琴嚟拖 program 嘅咁一次過出即係獨立 output 八個 output 嘅咁就可以有逐個 channel 俾你等完幾個先唔同嘅 channel 俾佢 mix 囉咁我係唯有後來我拖咗 program Rolling 唔係啊 ，Antonic。 哦 ，Antonic，OK。 美國嘢啊嘛。 哦，你係咩？犀利喎，貴嘢喎， 貴少少 嘅。哦，原來係師兄嚟嘅。哎呀， 同輩啫。 師兄嚟嘅。 今日係音樂人嘅節目啦。 我估唔到 由我主持。 今日而家我變翻啦，而家又係由我主持。訪問兩位音樂， 即係好奇怪啊！ 佢唔講 ABU， 我諗咧， 其實我都唔記得咗。 ABU 未 係咯， 我從 來未聽你提過。 我咪催眠咁樣吹翻出嚟咯。 因為緣分啦， 呢啲咪就。是整定所以呢我做呢個節目呢我九出廿四呢可以補完返我啲記性不足嗰啲嘢。即係你有時口述歷史呢會令你勾返更 多。係係 係。 可以炒可以睇返。 因為如果我做咗保安做咗呢幾年我做保安呢咁我即係啲嘢可能真係所有都唔記得曬。因為你 會嘅，因為你撞翻個保安，唔係好難講嘅，可能有 因為做保安 喂，突然間有個保安嚟， 我彈喎， 彈 個保安。但我真係試過喎，我真係試過有次搭的士咧，有個的士佬佢話：，你唔搭，你認唔認得我？我你邊位啊？我曾經做製作，我曾經做製作人嘅，我呆咗嚇，你做即係監仔，係啊，我喺你之前咧做過監仔，不過我知你邊個。哦，係啊，咁啊。咁你而家唔做呢我話你 佢向雪壞 唔係佢向雪壞就係 佢呀唔使揸的士 唔使揸的士 揸低啲 呀我繼續嘩喔唔係咁呀咁呀即係喺揸的士係即係咪佢係製作人喺我之前就人鍾意就再做的士佬好少係又會撞到 即係 就好壞莫 係都揸 Uber 啲喎 嗰時冇 如果佢係 Uber 嗰時有 Uber 嗰時唔 係 鬼 有冇 啲 佢喎 而家我諗我聽開始揸 Uber 揸 Uber 好啊就可以同好多人傾偈 係 我朋友話 chat 韓國妹啊好熱情啊 我哋咁樣㗎哇、okay、咁有冇考慮啊 我冇 你 我突然間啱啱諗返起就係譬如好似頭先我哋講返 Blue 咁就講插返突然間話返咁多嘢咁其實你係咪細細個就 中意唱歌咧？ 中意嗰啲咁嘅嘢。 其實唔係㗎我細個唔玩音樂嘅。我細個我其實學拳學咏春㗎我日日都喺校學強富弱。 堅定流啊學咏春你師傅係邊一個 我師傅係 我呢個 我係小龍叔嘅師兄大師兄叫黃信良。 哇 哦，梁仔啊，好硬地啊，有 咦，好明 嘅白， 哇！你咁你咁鬼，你讲嘢咁鬼似我施工叶敏咁样，梁仔啊，温地啊，我突然间叶敏上身喎，你喂，你突然间讲嘢好叶敏上身喎， 你讲讲住，你个师哥边个啊？李 黄顺良。 黄顺良， 李小龙，黄顺良咧就带阿小龙叔出身嘅，喺香港带佢出去打交，因为我师傅咧打交王嚟嘅， 嗯， 即系由街打到去馆咁样嘅，成日扭人讲手，咁有时啊， 你又中意打交嘅，所以 唔系我唔系中意打交，我就咁啊，我因为我俾人揼啊，我方翻嗰年咧，由 A 班咧，即系我一路我都同我啲同旧同学倾紧偈。我由 Form 1到 Form 4 A 班啊嘛，好乖嘅， 咁书仔嗰啲。 点知 Form 5咧，我就喺 Form 4嗰年好懒，咁咧就上唔到 5A 嘅。你知嗰时系统噶啦， 系啊 A 就系精英， 咁咪去咗。 我专系读 F H 嗰啲嘅。 诶，后屘我去咗 F 咯，哇，系啊，大规模啦。同我就系有一日翻学咁啊，我 点解背脊俾支铅笔插住嘅？ 唔系啊，夸啦夸啊， 做海威龙嗰啲。 做诶，喂，我 F 班嗰啲同学嚟嘅，喂，你攞咗我细佬只表咁。吓，咁冇表，边有钱买表啫？嗰时攞啲人 冇喎， 我全部喺我身上攞得嘅嘢就攞走晒钱啊！咁你唔紧要啊？跟住拉我埋，即系嗰时候我读格子嘅，拉我埋 格子， 揼到我 啲女啲裙好短嘅格子， 哇！揼到我直情惊啊嘛！但都未试，又唔敢打交嗰时，僆仔 即系揼到 好兴。 于是乎就去揾啊， 好兴 师傅啊， 于是乎就走去学。 咁系求其揾定人哋介绍？ 其实系我同学介绍嘅。因为我嗰时比较细粒嘅， 你知唔知 Bruce Lee who is Bruce Lee？ 唔系嗰时未 咁样介绍你 ，Bruce Lee 未翻嚟， 未翻嚟， 我吓系未翻嚟， 系话 未翻嚟，但系咧就 心 尾先知，心尾先知，唔系我佢话唔系佢话嗱依个师傅咧，我因为佢系师叔嚟嘅，佢话依个师傅咧专门教人打交嘅，你想跟佢？我因为我僆仔啊，我僆仔啊嘛，咁我又细粒。嗰啲全部大過好高，好高大大，咁走去學詠春啦。詠春打得啊嘛，即係專係打大陸大隻佬嘅。咁我唔去學， 點解？ 冇啊， 因為佢啲 短啊，個速度高啲啊，比較 短啊。我師傅第一樣嘢就同佢，嗱你唔使驚噶，打交最緊要咧，又唔係啊，因為詠春係最緊要咧就係打人係塊面嘅。 哦，但係揾唔到食。 啊，因為我哋短啊嘛，專係打人哋塊面，你唔使打第二啲 嘅。原因就係因為發楊詠春嗰個咧係女士嚟嘅， 專打人哋塊面。 咁於是乎咧啲係好快速，好短情， 係咪㗎？係， 一定要啊！ 係咪即係發明嗰個女士？ 係女士，葉詠春， 葉詠春。 因為如果大隻佬，你打佢身 又高姐啊嘛， 你打佢身冇鬼用㗎，咪捱到即係大塊面啊，最薄最脆弱啊嘛。 同埋啲大隻佬貪靚㗎嘛， 係啊， 成日笑自己。 你嗰陣時就。好功夫 學咗三個月即刻就還拖啦， 掂個碌， 哇型啊！我嗰日入到班房，你老尾出嚟啊！我佢呆咗有，佢唔驚，佢諗我嗰時啱啱俾人揼到， 咩事啊？叫我出嚟， 叫出嚟啊！我真係好似嗰啲黑社會，一個凳一西埋，跟住佢好大隻噶嘛， 仲遠處見， 跟住就打，哇！俾啲人喎。咁打，咁我瞓低咗，咁我开始打交啦。 好似边啊？哭音洒泪， 嗰时冇哭音洒泪嘅，点会哭音？ 哇！如果我哋继续讲，继续讲好噶。 我哋配 嘅，你继续讲个故事好噶。继续讲。 哭音洒泪，唔系我，系佢， 就佢咯，咪就佢咯。你继续讲，继续讲。 咁我咪开揼到佢，跟住话冇，哎呀，唔好意思，系我哋，系我，系我唔啱。咦，好旧啊，或者嗰啲。 系 咯，不过黑社会。 你玩只脚踩咗个面啊？ 黑社会嚟噶。 咁佢有冇 復咗？ 有，梗係復咗啦。 唔緊要，你知道師傅係邊個？ 唔係，復咗。咁我時嗰開始脹，即係個心撞咗。咁咧，我哋格子咧就要帶書包翻學嘅。咁 有埋原廠書包啊嘛。 咁 隔四個人噶嘛。 咁啊隔咗幾月咧？李小龍嗰支雙截棍開始出現啦。 我呢度幾碌我一鏈啊！ 鏈而家攞嚟鏈啊！ 因為軟噶嘛。 我就帶咗支雙截棍翻學咯。 係， 即係帶住雙截棍。 我攞去睇先。 我喺最尾個。 繼續講。 咁帶住返，咁日日見到啲友仔 掹條鎖匙出嚟， 因為嗰個年代呢 C 字鎖匙 ABC 嘅 C， 係 嗰個年代興佢哋帶刀㗎嘛， 嘩咁恐怖， 但我哋唔 越南嚟㗎嘛， 我哋唔敢帶刀嘅， 就 帶雙截棍囉、 okay、 一見佢立雙截棍就喺書包攞，唔係佢一立刀我就攞雙截棍囉，就咁。 其實雙截棍唔係好實用喎， 佢打到㗎，唔係 我知啦，當你打到嘅話佢個方向你控制唔到㗎嘛。 唔係其實講真啦， 我真係一樣嘢呢， 你話嗰啲講解 書，你呢啲嘢咁臨，梗係答唔到啦。我哋嗰時用咩做？ 真係木， 我哋走去咧，唔係啊，用人哋啲木凳， 有凳腳， 凳腳啊，兩個凳腳，雙即係我有同學喺啲工廠做，雙曬啲鐵咧，哇！一打落去啊，爆嘅頭。你呢啲一定冇事咧，即係 冇事啊！凳腳，你老友 嗰凳腳好粗嗰只啊， 喺你老友嗰度拎翻嚟啊， 一踢落去。爆的那些鏡子即是那些黑社會看到 是腹卓不是說你那一下 即是一立即是就立架撐 不是腹卓就講組織的了你很打沒用 腹卓呢腹卓那隻是正的 但是那隻是懂玩的 所以他不懂哇每天都要打大佬我們自從那一次之後呢日日都有人等你跟你開波 踢館踢你 因為為什麼呢你打了之 後乖你每天都有 個都知道你是喂這裡有揼下边个好啊！我哋玩佢啦咁样，嗰时系咁噶，全部系最经典嘅一次咧，就系我企，你知落雪佛台有条斜路嘅，即系而家美丽华嗰度，咁啊嗰只等紧人啊，有12条友啊，冲紧埋嚟，哇！嗰次我唔敢打嗰次，因为点解咧？全部有刀，咁我咧 唔闪咯， 唔点插 唔闪得住，因为你喂嗰时 未听过， 我哋冇， 即系拎啲绝招出嚟。 好日子喂冇咁肉酸㗎嘛幾低都喺度定下先佢埋到嚟嘩咁跟住唔用個書包攞 打開打啦。感情仍然留得住唱 或者唱貓王 太多凄凄慘慘的遭遇。 我繼續 係繼續。 咪囉咁跟住扯打扯退佢哋好大隻㗎嗰 我都打 打扯退。扯打扯退。 咁 就但係唔驚嗰時候 唔係驚得刀啊。 唔係追緊你我用緊雙截棍㗎嘛。 我都有武器 同佢打囉。咁一路但我要退呀因為佢刀 喎 大佬。 七大喎。 有七件係咩有12个人七個係有刀。咁梗係走得驚呀。 即係數一個。 唔係呀。其實。 有刀嘅企喺呢度唔好刀企呢邊。 嗱我哋以前呢好鍾意睇電影㗎嘛都鍾意睇電影。我哋好一落到斜路即係一眼關七知道有啲人喺度僕緊但我唔知佢咁搭。有啲 一掟煙就嚇過嚟㗎啦。 點知真係 通常 學曬過嚟呀。我落去冇我等人㗎嘛。 咁點解為呀 我一路扯戰嗱你如果你睇返以前落富士佛台呢走過去呢係美麗華商場。美麗華商場呢有個叔喺度。挡住㗎嘛。 係。 我咪一嘢閃咗個女人商場個阿叔幫我挡住咗。即係講話叉嚟㗎我記得。有支槍㗎嘛佢。咁咪冇追入嚟㗎。 又跑 我就咁就 哇好彩。 咁我以後呢。 打槍嘛。 唔係。 哇佢當年記得呢個場面有人啱啱經過見記得嘅。 就想要 啲嘢上嚟講。 如果見到好啊。我正嚟驚㗎。 咪不過呢。 扯打扯住。 佢都幾接近現實嘅因為我細個俾人踢出校㗎嘛。我周圍去搵學校嘅時候呢。就聽啲傳聞呢啱隔節嗰年集。咁我就搵啲非洲學校因為我俾人踢出校俾人畫花曬朵呢。 如果唔係 個威靈頓啦 威靈頓啦威記啦 瑞華啦。 係瑞華好勁啦。 隔節但隔節執咗啱 咗啦。執咗啦。 咁所以呢即係聽啲師兄講呢隔節係好勁嘅啲女特別索嘅多數都落冇聽做嘅第時。真係喎唔係講笑喎。 約你去街仲勁啊。 咁跟住打完嚟咗。 走嗰次 走啦 走啦 走啦跟住以後都 算咩算啦。 再覆上覆上覆。 唔係呀越嚟越勁越嚟越紅心。係呀嗰時我喺 YMC 尖沙咀打盹嘅。嗱有一劑呢就最出名嘅。有一劑呢就係即係都有膠打㗎啦。但我唔係最過癮我又唔係黑社會嗰度過癮但我身邊全部都係好勁黑社會。 即大佬撐 打得嘅，大佬撐得。咁仲有一個 靚仔有吉士， 係啦，同埋因為我有 嗰時唔係叫吉士，靚仔有種， 我有表姐， 靚仔夠撲， 夠撲， 表姐夫啊，係尖沙咀係幫辦嚟嘅。咁我哋喺 哦有黃喜撐， 咁我警撐， 係啦，我哋喺寶靈喺即係嗰個 star 咩啊 ，star house 啊。是啦 即是打波自己的。 是啦打完人呢 就打波自己。 後門走囉佢封曬前門㗎嘛。哎走囉你。 喂無端端由音樂文化藝術變咗。 古惑仔。 我係古惑仔。我係古惑仔出身。我係古惑仔出身嘅。即係唔係我又唔係古惑仔我係打交出身。 好有人。古惑仔出身。喂但係點解。 有 A 單表。 等等啊。 嗱你頭先佢本來問你呢。 咁 點解細個 係 啦。 喂打啤。 我又你又勾返啲記憶啊。以前呢我又係得罪咗隔離班嗰個黑社會呢咁呢以前佢又係草層 你即係得罪人㗎 因為呢佢走過嚟搞我哋嗰班啲女㗎嘛 哦，扮英雄， 即系为红，为你死，为你亡，为你 喂入 佢就觉得狂嗰啲， 搞女有位有位入啊！ 你仆街三廿九走啦，个督官隔篱啊嘛， 唔系你咪咁讲嘅，你三廿九 唔系佢喺前，喂佢喺老远。 头先呢个对白咧，真系探长 feel 啊！ 走啦， 走啦，探 长，点知佢拖人埋喺楼下。咪撚走啊你光口門口等咁樣 佢真係似探長 跟住咬 好好輕㗎佢哋話你冇咩光口門口等 跟住 冇氣等咋嘛唔係我等 因為當然咬底啦跟住我呢走去教員室呢馬 Sir 借個電話就拖馬咁拖啲 friend 呢點知佢落到去啦 拖馬 係呀我教員室借電話 拖幾個 拖到唔使多一個打四個嗰條友仲矮過 我 一個打四個 好打得因為佢好有自信因為係家族色黑社會嘅分子嚟 喔咁犀利 一腳一拳打到暈暈地突高兩個頭 唔係慧敏哥 唔係後來寫一百分好飲到 寫一百分 後咁呢跟住呢嗰單嘢之後呢某件事大家唔追究啦咁學校呢有一個表演嘅環節即係差唔多讀完嘅時候 咁你打功夫啦 唔係咁跟住呢我嗰陣時打個 castle 返去就排練我哋三條友唱碟片片咁樣。咁點知隔離嗰個39揸吉他出嚟。 我睇過你。 你玩音樂㗎要 jam 下啦。咁跟住呢 ,friend 撚咗。跟住呢幫我手拖馬我啲屌你個仆街總然唔幫你啦幫你揼完人就同人 friend 咗。 仲打俾人添一齊。 係囉。就係咁樣 囉。哇呢啲真係呢啲叫做咩呢啲叫做。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喂如果大組一齊講下 jam 嘢嗰啲內容講下 cord 咪唔使打。 唔使打架 係囉。女都咪一齊玩。 C 轉 D 點住。 唔係囉你知道 D minor 唔係一定要咁樣撳。除了夾 K 寶你還可以這樣巴法的都得 你手指 夠長 你巴都得你不要掃人家線 面是啦那你呢你怎麼轉 又打仔沒有打明星 夾著 K 寶就轉了沒 有打明星就是最後那層膠在加拿大咁就 去到加拿大 係呀喺波 就係你原你原 你先即係你中學之後就去加拿大讀書啦 唔係我因為香港打得太犀利咁屋企呢就驚我俾人對冧 驚俾人滅門 呀 會怕佢真係 驚呀嗰陣時期好勁㗎因為我幾個圍內 咁係你油尖旺呢 有一個有一個成冇咗手已經 打到你打到 嘅唔係呀 神雕大 我哋成班有五個專係出去打交嘅有一個呢就俾人哋尋手啊！咁 呢啲好卑鄙啊！打架都打到冇 人，俾人斬開手啊！咁咧真係斬後生仔嘅19歲嘅人， 即係撐住走， 但打得嘅，好打得嘅，但就俾人斬開手。咁跟住我又未，仲未知 嘅， 一條友嗰次喺一條友喺嗰時喺旺角波樓， 係 一條。 哇！係咪旺角街市嗰間 啊？係啊， 好雜嘅， 好雜 出曬名。 你知我幾巴閉，真係好似派咁啊！ 我發覺我真的很乖的 我一上到一 我搭不到嘴 成之一拍落台誰夾他啊哇那時幾個人玩的根本又沒有黑社會李健達你真的夠膽啊跟住漏出來 我是你說不是人家 說我說的怕他的友怕他不知道什麼料嘛 我你 大家鬥衝大 我經常是這樣想的 但其實危險的 他5月5號有個演唱會大家不要來尋仇 唔係得嗰啲都變咗白啦大佬。 我有連嘅我有連 嘅。 就係呢 就係你當年就揼到我。你當年一揼啦。我仲未保守。 推住 唔係佢推住你。推住你。佢跟住話就住你一句。究竟 D-Man 係點撳呀 點打啦。 同埋呢摸隻腳呢原來係麻風就賴咗你。當年你又打架好整都冇咗隻腳。 好繼續繼續繼續。你去到 嗰個 踩場 踩完場 邊度勾佢 踩完場未因為嗰度都好多唔同嘅 法喂咁咪靜晒即係 靜晒嗰個 急住 睇 緊 住呢咁跟住我話你咁僵你出去同我隻手 嘩好型 咁跟住就去咗隔離嘅即係喺廣華醫院嗰啲後欄嗰度就正啦咁我贏咗 即係殺破狼咁 贏咗 咁你用咩招式自勝 咪詠春啦一味夠 單對單 一味夠係好快就係詠春打唔到 哦佢窄可咪好啱喎詠春 啱晒 短㗎係呀所有嘢都短 㗎其實佢哋玩蔡利佛嘅 蔡利佛肯揈啦一日就請咗垃圾桶一日丟又 喂 唔係佢哋玩賽罰，所以佢就一定輸。我哋知贏緊場啲個， 係啊，係咁劈啩， 係啊， 即係好容易揩到啲雜物㗎嘛，好緊張。所以你喺後巷啊， 喂，依個幾好笑喎！阿譚俊源即係用啲咩拳喺咩地方 殺落去？一殺落有個水渠，哎呀哇！屌就噴住個通渠嗰紙嗰啲， 係咪成龍嚟啊？嗰個可能係。 賽你罰啊，好似阿趙志玲、阿洪拳，賽罰係邊個咧？冇乜代表人物叫， 冇乜代表人物， 洪拳就有。 好，繼續繼續，洪拳同大聖劈掛都有，打完嗰次之後咧， 好快 KO 咗佢， 好快，因為你係要夠，一定要快又唔係輸嘅，因為佢大隻過你啊嘛， 哦，即係玩速度就唔， 咦，咁即係插到眼嘅咯喎， 有冇唔可以？ 如果唔係你好 打爆打爆打爆 打爆鼻咯，咁佢就會 一出血佢就輸嘅， 輸， 因為其實中國人咧一見到佢驚嘅， 咁贏問題啊， 你鬥快。要佢出去咧就得噶啦， 咁啊大家知道個規矩啦， 帶定啲血包， 即係佢都唔會同你搏， 佢唔敢搏， 帶定血包一嘢拍落個頭度， 其實呢啲咪古惑仔咯， 呢啲咪指歌為母咯，呢啲即刻指歌啊大佬， 哎呀指粉落地下又， 咁啊跟住仲未咁走未啊？你阿媽見？ 唔係因為我媽聽收到通，因為我急我 低咗手嗰個， 唔係我表姐夫係 警察 警司，喂。佢好勁啊！啲啦，佢又同十三太保隻抽啊，又成啊，又唔識死啊！同十三太保，當年十三太保真係有十三。 咦？後來想耶穌喎， 慈雲山啊嘛， 有機過我哋昆哥噶。 唔係啊，我哋等佢落嚟。喂，好有型噶，喺尖沙咀碼頭咧。 不如要拉攏下。我揾阿陳， 其實你發展 陳咩話？ 陳咩 啊？大佬， 陳雲雲。 買陳咩枝啊？ 陳色枝， 陳色枝， 大佬喎， 即係嗰個咩啊？嗰個搶耶穌嗰個， 搶耶穌嗰 個，陳枝係嘛？ 陳咩枝啦？ 係咯， 唔係嗰陣唔識嘅， 有冇撞翻佢哋？ 冇，根本 我哋即係 要麻煩。請佢嚟開演唱會講下見證 咯，都可以講佢哋。喂，嗰時你就喺山腳。 我哋 喺山腳等佢。 唔係啊， 等佢嚟。 我哋喺天星碼頭啊，佈曬十幾個喺度啊。 十八羅漢咁樣， 因為佢話要落嚟打，要落嚟話要 用靚仔咁樣 friend 啊，咁我哋知你知我哋啲懶係英雄啊嘛，我哋幫你，我睇曬天星報，真係報嘅，但係冇落到嚟，收到風，十三大報好出名， 哇，好精彩嘅，其實你應該你行錯路線啊， 應該就冇， 古惑仔應該佢拍， 你唔應該開入耍雷嘅真係， 應該就去打 卡，係咯，佢拍， 你阿媽毀咗你前途啊， 我媽毀咗， 送你加拿大。 再加，再終於收尾走啦，因為 驚就走啦，真係逼你走， 驚 逼你走。嗰時你冇話我唔想， 唔會，因為其實都知道驚嘅，因為隨時唔係真係嘅，因為點解咧落有時咧出街咧心驚膽跳， 咁係下下都要及住邊啲人， 係啊， 一上訂煙嗰啲就要走 啦。你要記住，唔係你威曬噶嘛，你打得啫， 風水龍流轉， 係啊，你打得啫。 突然間有 突然間又有十幾條友嚟，哇，好難打嘅，真係，你 真係拍你咧。 好， 喂，又系时候， 好，我哋睇一睇先。 喂，好精彩喎！你嗰个真系嗱，呢啲咪意外收获咯，谂住。 我真系我谂都冇谂过， 懒系文艺咁样讲下音乐啦，顶你。 点知冇讲音乐？ 呢个 搵少时候 就劲啦， 系 咯，搵少时候嘅。 都未去到讲音乐 啊。系啦 ，band 咧就话听 Beyond 咧喺上水之前咩高山嘅 高山剧场啦，高山好多。 哦，高山而家变咗。 高山嗰时好多 band， 而家沦陷咗啦，变咗大唱大戏啦。 我去个厕所先。 好， 好啊，你去。 我听下啲听众嘅意见先。 意见啊，香槟大厦。招妓， 真抱歉香槟大厦招妓 Barry Chan message retracted， LinkedIn 生意又真系无换换嘅，饼得咁大，就算做大个饼，咁你又想食大嚿啲啫，好难 起佢换换嘅。 纯个人意见，不起勿插。Lee Patrick 香港做生意边有得做啊？做雞都唔俾人做啊 ！Ben 亮以前电台好多时段都只播应着嘢，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爆真嘢好听，哈哈 ！Lee Patrick Sony Anzuki 64 Sony Barry Chan 之老总都叫高中回啦，重俾人影到 Check Man Leon 男人老狗，你们商人见达感情者高我接受 Mike 黄海探长 Ben 亮。我唔系新嚟，我系你校友，系我唔记得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霍金店探长， 画 面好似会好恐怖，哈哈 ！Ray Lee 探长，睇嚟要买定部爆谷机招呼朋友啦 ，Ben 亮，有丁丁升过 ，D 系在 Twitch 上有人 donate。 Shout to 都系学人 Jeff Lee。Hello， 探长，好惊喜今集有张 Sir 同李健达、丹亮、文清、好难 Jeff 同二人探长的执着，多谢你啊！9527，文清，我笑咗。Air Force I Force 温鞋，健达可唔可以讲翻红洋葱之类榨汁对糖尿好个条 formula？ 哦， 点解你好熟噶呢样嘢？ 唔係好熟嘅，有研究啫。 哦，即係你喺專欄寫過。 係有研究 啫。咁、哦、教我先。 糖尿好易，而家 糖尿有咩徵兆係咪成日喝水呀同埋。 其實徵兆唔緊要嘅，最緊要你明白點解有糖尿囉。 嗯。 即係唔係話唔係個糖嘅問題。 因為啲血糖成日升降升降。唔係入唔到嚟可能。 唔係血糖問題。 係你繼續解釋下個血糖嘅問題先。 係呀，糖尿最緊要就係糖尿呢。大家都那個 focus 錯咗㗎。醫生即係醫生好多時呢都係書係咁講，佢仲講返俾你聽囉。但係而家最新嘅發現呢，糖尿呢基本上呢就唔關你嘅血，係你嘅血係好多糖，但好多時你唔去搵找尋嗰個點解咁多糖㗎嘛。你搵返點解咁多糖咁，即係你胰島有問題㗎嘛。應該是針對胰島醫，就不是就咁降咗糖算數。因為你食夠啲藥降糖咧，冇意思。 係治標唔治本。 你一定要你 咁點解胰島會個分 簡單啲嚟講，我哋其實唔係好複雜嘅啫。不過西醫咧搞到你好複雜，所以你要揾佢，跟住你要攞你的錢。但係簡單啲嚟講咧，任何你有咩病咧，你就一個諗法，就係你嘅身體發炎，細胞發炎，細胞唔得，咁你要點樣檢，即係令到細胞生翻？就簡單啲，就係咁。但因為我哋點解細胞會發炎呢，就因為我哋成日啲毒素，空氣有毒素， 同埋飯嘅 gluten 係嘛？ 食飯啦，食麵包啦，肉啦。如果啲肉係全部基本上你食落又唔好食啦，啲毒素又多啦，你唔知佢喂咗啲咩俾佢啦。咁菜又係啦，菜農藥多啦。即係如果你唔係有機，或者有機通常都唔落農藥噶嘛。咁佢你如果唔落用咗啲通常好平，因為快生長，又嗰啲咩美國嗰啲最新嘅 GMO 啊，基因改造啊，因為全部將嘢改曬之後咧，佢根本唔係嗰種嘢，連蟲都唔食嘅。咁因為你如果你食咗啲嘢多咧，你嘅身體好易發炎。咁就糖尿其實係反映咗你因為你身體基本上機能唔得咧，佢你自動佢就會啲糖 即係所有嘢 分解唔到， 嗰個分泌又失調啦。 係啦 ，pancreas 又唔係好得。咁胰島嗰度又唔得，咁跟住其實一樣唔得呢，就好似中醫咁講，跟住就肝又唔得， 即係 腎又唔得， 加一樣個分數唔平衡，咁就自然會。 但好奇怪，你如果你食嗰啲咁嘅糖尿病嗰啲藥呢，佢就幫你止咗糖， 止得嗰樣嘅第二樣止。 但你有個唔好，有個危險性。我哋嘅身體好得意嘅，如果你食啲藥落去幫你撳住啲糖呢，咁你自己嗰個胰島就唔會，慢慢就唔會分順，因為即依賴咗嘛，係依賴咗，咁我唔喐咯。你話你有， 只會越嚟越深啦。 只有去到最尾，你 都係死路， 而都冇咗，都係死路。 都係腳腳。 但因為而家藥最大嘅問題嘅，大家都知道西藥啦，對個肝好，最基本 嘅。因為所有嘢都經過佢。 咁跟住佢，你唔係糖尿病死，你係肝有事。 肝 捱肝硬化嗰啲。 咁快跳咗去呢度啊？ 我又跳咗， 因為有人問， 由黑社會跳咗去。 有人問咗， 係張 Sir 一向好撚正嘅嘢係嘛？呢個阿 Candy 講嘅，爭 Candy 啫，今晚呢度唔夠大啲再招呼嚟。阿 Candy 嚟到，真係要做隱形人嘅分鐘。 Neville 探長講阿生咁顧大陸小女喺錄音室單嘢啊，上路強，但人哋唔就快， 嗰度唔係錄音室嚟 嘅。收成務 ，Barry Chan 講台啲老總都叫高中回，重俾人影到，提早退休食長糧。Ray。台湾女仔都好临港仔架喎，唔係咩？你咁勤全唔係喎，以我经验都係讲得好普通话比较得食，讲得唔正。通常啲女都係话你说什么，听到懂，跟住转头同我倾偈喎。嚣是路宝讲 homeless， 我记起几年前大陆嗰个犀利哥 ，on to 47，切记从生活中启发。Neville， 朱老总都叫高中回，单嘢真系要爆皮。无奈男人喺某啲 moment 都会俾细佬取代大脑。 其实啊，朱老总嗰单嘢咧，人家根本就唔系走去追佢嘅，即系讲朱慧颖啊。嗰记者做第单嘢，唔知阿钟镇涛 系啊，咁啱 定唔知咩，经过嗰度，咁如果身有屎， 佢就自己 其實冇人認得佢嘅，佢咁低調平時。 其實係 㗎，佢見到閃光燈以為哎仆街啦呢個，咁啲人見到佢咁樣，根本唔知你邊個都咁啦，啲動作咁好笑，連條女個頭髮都扯甩埋，但嗰個女都幾好身材啫。喂，佢話佢嘅見解咧，阿 Ken 嘅見解就係話說普通話好先至會食到嘅。咁呢個可能佢嘅經驗啦， 佢嘅見解係咯。咁喺我哋阿老虎呢度唔使嘅，老虎唔使講好嘅普通話都係 咯， 好犀利嘅。 咁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個元素啫。 好啦，我哋講翻阿李燕霞先。 唔係先，未完成呢度。 多謝你啊，9527 out level 無知一問，請問邊個阿心啊 ？Little Girl 一見到感情就諗起佢扮楊嫂。好笑到反眼啊 ！Neville，fashion 喺流浪看到攞 IG 啊，最经典喺几年前大陆个犀利个 Dining 故之后相遇，打过车轮先啦。 你真系开放啊！我哋好保守。哇，又有 hand 啦， 格技下五班，啲女好索啊！ 哦，系啊，喂，格技系 OK 嘅，真系。格技同埋呢個 威技都 OK 嘅， 碎話咧， 碎話都 OK 嘅， 真係鬥手咁樣。 多謝你啊，9527歌神阿心咯 ，Om 至四七，想當年滋味在心頭 ，Om 至四強力十四英年 嘅天 使老寶，啱聽。多謝你啊，9527 Out Nebble， 哇，緊爆 ，Sharing and Hello。新观众报道， 上 眼比较细声 ，Neville 包晓是路宝，我哋知啲嘢都相似，应该差唔多年纪。我同探长一样，晓是路宝，但靓唔系望人哋格子，啲群女性 X 加啲群都唔差啦。 女 以前专打大只佬系巴西柔术，咏春系打中线，用最短距离打人，但系力量唔够人哋扭腰撑脚嘅拳重。李王顺良运后港首王97年敌唔过一破双辣昏迷实如天后逝世 李亮 拳左吉他出嚟扮电脑奇侠嚣是路宝见还起个榜首行家换似四七哭一洒泪 Alan CHUMHI 各位好脸上 Hi 各位啱啱先讲到 Knebel 多谢你啊 ,9527是啊对我来讲成长就在不断神话同偶像的幻灭虽然我无香港的偶像 WNA 饮山水啦过路拜的王今晚好静 Barry Chang 一记下五班 D 女才索放学跟厨翻工 咁劲好多的 啊又上唔得 上唔得好好好咩好好保守、 哦、因为佢就解释就放学跟住翻工所以下午班比较 俾你 悭啲车钱， 嗰阵时系就系兴你啊，喺名蛋档嗰啲系嘛，番鱼蛋档。 鱼蛋档之外仲有啲， 系啊， 仲有 番鱼蛋档，系啊， 同埋光听黑听， 光听黑听， 系啦，因为我觉得闭校嗰啲女同学都系， 都系光听黑听， 系啦，咁啊样衰啲嗰啲咧就黑听咯。样靓嗰啲咧就 光听，我哋嗰代就 唔。我记得我嗰阵时毕咗业之后咧，其中一份工咧做 camera crew 嘅，即跟啲。攝影師去做 job 嘅，咁有單嘢咧落咗大富豪。 哦，大富豪，尖東嗰間。 係啦，好巴閉喺個大富豪裏面整個迷你賽車場。 哇，咁犀利啊！ 有嗰電嗰啲卡咧，有高卡車啦，所謂。咁咧就俾我撞到個中學同學。 嗯，喺嗰度做。 係喺度做，哇，熟足好多啊！ 光聽。 係啊，光聽。即係光聽一定有翻唔少身材。 好多僭建㗎嘛。 係啊。 嗰時興㗎啦。 係啊，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咧，所謂僭建都係塞啲落去嘅啫。我而家都唔相信嘅。 Leon Kent 话一百要热力鼓掌。 喂，多谢多谢多谢。 你啊都系名校嚟噶。 但系啲女完全得。 表现跳火线，保持四七 balance， 单线 circled， 哈哈哈 ！Ray 不打不相识，嚣是路宝，学日本排球队咁，嘻嘻。W N A 声华唔同 ，Leon Kent 系啦，声华不同步，龙英。声华不同步 ，Ray Lee， 哈哈，佢叫 D 孙雷系富晒科士温蟹，声华唔同步 ，X 二 Alan Chum 男人老狗之后又木感情 K Mingle 唔对嘴 ，Om 至四七，佢哋讲到忘我了 ，Ray Lee 打巷战 ，SK 你今晚真系好好睇，好好笑 ，Ray Lee 打 打交要计埋地形 share 嘅陈慎之，李润琼本来尖东之虎就系你达爷咯， 系咯 系咯， 就系、 是，唉，走咗去做歌手， 断送咗你嘅前途啊，真系。分钟有得咩噶嘛？收陀你嗰啲成个尖东好搵 嘅，喂喂，食饭我嘅。 大唐人街 ，Ray Lee 要查不死身和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李昂 King 唐尿最主要系胰岛素 insensitive， 要是路宝建华有自然疗法低子 ，Henry C 早期打胰岛素代替食药可以无感伤，李昂 King 或者你唔信。Fasting 是可以改善 insulin sensitivity，、 这个啊、 所以过午不吃 是中国人智慧养生之道。 食个过午不吃， 辟谷啊， 食 啲 死辟谷， 阳寿在现啊。 其实食死多过死嘅真 系。系啊，辟谷啊。 其实系嘅，我中医都话系，病系食翻嚟嘅好多时， 多数病从口入啊。 系咯，我哋努力读埋呢三个就。 喂，同埋我觉得可以呼吁佢哋，我发现一样嘢， 唔系增加肌肉有帮助。Henry C 糖尿病人都常主因系肠道有问题，再影响胰岛素分泌 ，one cup not cup around why？ 都系啊，呢个都系其中。 其实佢 check 嗰啲啦，佢打多几个句号， 嗯， 会停得好啲， 系嘛？ 系打几个句号，停得耐少少。 而家又对， 跟住 倒嘴佬 到下个名啦。 我而家又对倒嘴佬 系噶。 我谂，因为咧个画面喐得多啦，或者。大声细声都影响到。 头先可能系咪我哋讲黑社会精彩得滞打起上嚟啊？ 但冇办法噶，呢啲网络暂时都未系好成熟咯。 系嘛系嘛， 已经好好噶啦。 比即系好过冇啦，即系有啲观众要求好高嘅。 嗯， 大声又大声，细声又细声咁样，又好正常嘅。 唔系我褪远啲咯，大声啊！ 好似肥妈唱歌咁咯， 嘥气。 即系支麦唔知道哇， 依家大镬啦！ 我朋友做衫噶嘛，阿肥文咧，佢话哦呢条友唱歌第二个口嚟唱噶，我点解咁讲咧？佢支麦喺呢度嘅，都有声。 好，大佬肥妈个肺咁劲， 头先讲 到黑社会， 仲未去加拿大， 仲去加拿大啦， 去咗加拿大。 咁啊加拿大有 点解？点解玩音乐？点样住？打头嗰几年一定打啦，啲鬼仔个都话你 chink。你一聽要真係火棍㗎嘛。 Bruce Lee? 你話清㗎嘛好啊。 PRC 咁咪得囉。 你知鬼仔嗱啲鬼仔都係咁㗎嘛。如果你去外國你知啊，佢哋啲車全部都辣㗎嘛。跟住呢追住你對你手指㗎嘛。咁你係唔憤氣㗎嘛。肯定唔鋸。第二個對我手指得。呢咁嘅死人白人我初初嚟到我話你對我追返你專門跟住對返你手指跟住叫好興奮叫你 啊。 Roll down your window, man。 Roll down your window。 好啦跟住呢一真係好似派㗎。嗰時好浪噶，一嘢喺 highway 咧， 加拿大唔會， 一嘢 highway 截軌咗，佢咪停咯。咁我落車，哇！嗰時真係好淡，好油淡。一撈單肉，砰砰砰砰砰，跟住，哇！嗰時真係好鬼， 因為再叫佢 roll 翻上去， 係再 roll 翻上去，哇！即係拍戲噶嘛，嗰時真係咁噶。 跟住邊個 stop 咗你？又係你媽媽？ 唔係嗰時未有，哇！喺加拿大冇人 stop 阿仔， 冇人 stop。 我去到加拿大， 嗱嗰時嘅。我 点 解唔打交呢？系最有一次咧，系反省咗。有一次咧，最后嗰次打交，唔系嗰次咧，我先明白，我先明白长大嗰时，开始转玩音乐。咁点解唔打呢？ 个过程系点咧？心路 喺又系喺波流， 唔系系打咗一个人咧。你，跟住佢就话我系李健达。 唔系因为点嘅启发到你咧？ 嗱，嗰次喺波浪，又喺波浪，咁咧就恰我有朋友恰，即系我有同我喺度打第二台，咁啊俾一个鬼仔恰，我立埋佢，咦呢个跆拳道我见过佢表演嘅跆拳道黑带唔知三段，系好出名嘅，喺加拿大嘅西岸，唔知攞咗好多冠军，好打得嘅，好高大鬼仔，好快嘅，我见过啲嘢好快，咁我谂啊，咦， 照挑战， 照挑战啦，因为点解咧？我就叫入厕所嘛， 因为如果我就系拣你地理， 我就 系 又系玩 呢只成日砸， 因为有啲水喉啦。 我话 go to bathroom 啊嘛，咁佢又我戆佢佢 搵啲中头先， 唔系佢又 讲啊中长中距离啊， 咁咪以为你系同志啊？ 唔系，一入去就打啦，但系佢都快啊，我中咗一拳，肿咗成块面，但系中咗五拳啊，我睇到啲血咧。嗰啲墙 射低埋 墙，射低埋墙。哇！我嗰日惊，咁就唔知有人。 边个你定佢啊？ 佢嘅，我就肿咗啫，真系肿咗。咁我就 咁就走啦，因为听到有警车声。因为你知道我哋系宣 visa 嘛，一拉咗大镬。 哦，即刻 即刻变啦，即刻 讲电视剧嘅啦，出 边即刻少警车声。 系啊，唔系啊，真系有警车 声。好啦，嗱，又转移点喺度。咁我嗰时偷揸呢个叫诶有个 Grampy 喺度俾我弹。 你讲紧我 听讲。哦，哇，几正几普， 好正喎，有 Grampy 喺度。咁啊，个转捩点就系有一日咧，我系揸的士嘅嗰时，即系 part time。咁啊，揸架的士咧，泊咗喺我屋企嘅嗰条斜路楼下。咁好多雪，咁泊埋一边，咁啊行翻上去食饭啦。咁啊见到有个加拿大 RCMP 啊，着晒制服。咁我离远见到 RCMP 压我埋去。咁我哋知啦，我有少近视啊，我要扮型仔，我剥咗眼镜。我见人入，我咪行埋去啦，你知啦。 行开细声少少， 一路行， 我细声少少， 一路行，一路开始惊，点解？ 点解？ 一路行，我见到佢夹住个鼻， 就系佢 咁鬼熟面口条友，就系两个礼拜前我打嗰条友， 跟住再复出。 唔系，嗱呢个咧，我改咗我一身。点解嗰个鬼仔咧话同我握手？我惊佢掹枪射俾我，因为喺加拿大好兴嘅。尤其是你是 Chinese， 你就以为他掹枪， 我真的以为掹枪，我谂住死嘅个仔，但我都我唔肉酸，我唔中意逃走嗰啲人嚟噶嘛，我就行埋去，行埋去， 但系心都震晒， 惊嘅，点知行埋去伸只手出嚟 ，Man， I'm sorry about last time， I'm sorry， 即刻溶解咗， 因为成咁样，我成个人都，咦，我点解啲鬼佬会可以认佢错咧？即系佢啊俾我打咗 ，I just saw the movie， they say。食英雄中英雄 That's why 不是看完草蜢仔 That's why 草蜢仔 衝刺之後五大教 哦，就跟住一齊彈吉他 佢冇一齊彈吉他 Let's play a song 我就自己回屋企 Music 他講一句 Music No 我自己回屋企找啲雞蛋搓胃痛仲未好翻。 於是乎咧，你真係好後悔啦。 係，唔係開始大個，即係覺得打人 夠啦，夠啦，都夠啦，即 係自己又痛，人哋又痛。 唔係，我驚成日，我成日驚，咦有啲人 交出人 命啊。咁譬如唔好即係有嗰時中意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 話 ：I'm a lover，not a fighter。係， 咁我開始即刻掉曬腳。 系啊，即刻就走去跳。 俾你整，成日抽袋， 抽袋袋 裤浪， 抽裤浪， 跟住中意音乐啦， 开始啦，开始玩音乐，开始玩吉他。 咁你嗰个过程， 自己拿嚟弹噶咋？ 冇啊，因为我哋成日走去睇摇滚 concert 咧，我哋企到好埋咁睇啊， 咁啊知道佢揿下揿下， 都系咁样。 但冇木吉他之前嗰啲嘢冇嘅， 冇。一嚟到先玩， 我哋都系 rock 底啊。 好玩啊嘛， 即系怼大个 distortion 咁样。 嗰个年代兴长头发，好有型啊！我觉得， 即系觉得仲有人个打交。 系啊，有冇好玩啊？ 即系取缔咗佢， 取缔咗咯。啲人开始系啦，好似你咁啊，哇，个都系咁噶嘛。咁啊睇到又，咦，又唔系难弹咩？翻嚟自己又 吉他又健弹好多， 又玩啊，叫唔系型啊，最紧要嘅。我哋中意型， 你一单线 solo 好得 啦，系啦，你想啦。我见佢弹下弹都系咁样，系咪又够嘈啊嘛，即系咪几个咧？又够痕啊！你咪哦，即系就咁样转咗 咁样。咁你跟住，跟住你妈妈觉得安全啦，可以翻香港啦，即刻俾 family 嚟。唔系， 咁佢作咗首歌先，做咩你又玩玩下嘅？ 跟住翻，跟住翻港就翻港。 咁但系嗰阵时喺加拿大未系用音乐搵食嘅。或者係 唔係後期有啦，後期夾咗 band 啦， 我加入 band 喺 high school 度彈禮拜六禮拜日嗰啲 band show， 會 係啊，因為我夾咗對鬼仔 band 啊，咁啊彈啲搖真係搖滾啊， 彈自己唱自己作啊，因為彈 唔係一定彈 cover 嘅，嗰年代好少自己， 不過加拿大係多數都彈 cover， 一彈啲搖滾嘅嘢咯，因為僆仔中意 rock 啊，唔係因為加拿大啲人冇咁多嘢生啊。啲服務又好，生活又平穩。 你歐美嗰啲多嘢神， 唔啱又打下交咁啊算。 係英國多嘢神啲， 英國多 嘢最多， 所以咪好多唔同風格出到嚟。 英國， 英國啲人誒對好多問題都深入咁樣去有個睇法，有個講法，有啲權益大家爭取嘅嘛，即係就比較中意多寧國少少。 係啊，我最記得英國第一次睇英國嘢就係嗰套電影叫 The War。 影响我都几深，即系改变我成 对窝就真系影响好多人， 影响我好深咯。同埋我拍得好好 型 ，Parker 嗰只 系啊，我最正，我最正嘅就系剃眉嗰嘢，哇！真 系即系突然间，即系好似你啱啱突然间发觉打交唔系路， 系啦， 即系啱有个转捩点， 有转捩点 就坐喺浴缸度 啊，喺度剃眉，系咯，几鬼哇，几鬼正嗰啲。 你两个真系前辈，我睇 The Voice 嗰阵时先，真系仲系好纯。 不过我都系丽工， 系咪好纯情？ 我都系丽工， 我喺大学睇嘅啫，我都。 咁我再早過你，我喺麗工睇嘅，麗工未執笠嗰陣時。嗱，不過嗰陣時啲歌咧，即係嘅，嘅 Pink Floyd 咧，嘅嗰隻唱片咧，佢哋即係睇翻 documentary 咧，佢專登咧，即係嗱英國人咧，佢對出咗唱片，佢哋係我諗係一個幾早嘅國家咧，係從個概念開始。即係概念大碟，我屌我哋個成日聽人跟人口水尾咁樣咩概念大碟，即係你以前揀歌啫嘛，你又講咩事 啦？你咪又係十二隻歌， 係啦，揀翻嚟概咩念一碟收尾啦。但係人哋個概念咩真係 跟住 想講啲嘢， 同埋兼夾佢哋有個 theme， 有個做法，係自己有個 flow 嘅，即係等於有時，譬如我有時我幫啲客做嘢咧，我都就跟住嗰個方法嘅，即係我自己我唔理你明唔明，我個 flow， 我個方法，我說服咗自己。我覺得我用呢個講故仔方法，我剪咗條片俾你。 嗯、 但佢哋完全唔明你咩叫 flow， 唔明你識嘅嘢，瘋狂咁改你，改到甩皮甩骨就梗噶啦呢啲。咁、但我唔可以冇個 flow 去做嘢噶嘛。咁嘢做唱片都一樣啦，就唔係好似香港啲監製以為自己 A&R manager 咧就識得歌多係咁。好似採購咁樣買啲歌翻嚟，即係做工廠嚟嘅，其實即係製衣廠咁嘅。但係咧，人哋英國嗰啲唱片。喂，人哋就係專 登都唔係製衣廠，佢哋就係開個 shop 攞啲貨嚟賣 嘅， 即係改 善貨鋪， 釘翻自己個 logo 就算咯。 咁人哋嗰只 Pink Floyd 睇個 doco 咧，佢專登喺一個小島嗰度咧，就有間別墅咧，有人放手啊，即係賣別墅。咁個唱片公司咧財力可以唔知租用嘅，即係賣咗佢嗰間別墅咧，就將啲錄音器材啊、piano 啊拎曬嗰度。佢咗幾條友咧，嗰個島都冇人口嘅，即係可能啲人走曬，就自生自滅咗成年都有。咁佢哋咧唔聽電台，乜都唔聽，完全唔使俾外界嘅影響到佢嘅諗法。佢純粹係自己要諗出嚟嘅一個大碟。所以咁樣即係所有出到嚟啲嘢咧，好明顯嘅真係。即係點解一個作品咧，我能夠咧，即係平地一聲雷，你從來未聽過新音樂、新嘅嘢， 或者誕生咗咧，修練 係啦。咁咧，於是乎咧，你聽到嗰隻《The Great Gig in the Sky》嗰隻歌咧，有隻歌齋嗌嘅冇歌詞，譬如《Time》啊，嗰啲《Money》嗰啲咧，即係全部嗰啲好基本元素。《Time》你個本身你嗰個對《Time》嘅睇法係點啊？佢咪就係寫落個歌度咯。喂，所有嘢嗰個無論啲 effects 咧，你知佢好早期咧有 MTV 嘅，即係譬如 啲 animation time 嗰只歌有啲鐘咧，有啲 好似 Dali 啲 animation 係啦，佢將幾種藝術咧走埋一齊啦，咁同埋嗰只 money 嗰只咧用啲提款機嘅嗰啲聲，即係佢係好先，即係而家人都識啦。 佢即係喺一啲佢哋想講嘅嘢，或者佢哋嗰啲刺激到佢，譬如好似頭先話提款機嗰啲。 佢好原始嘅概念嚟嘅 聲嚟，佢咩嗰啲用佢哋嘅聲去 inspire 到佢一啲嘢， 同埋有首歌五拍啊，咁未聽五拍嘅歌，即係以前喺 jazz 啊或者 classical 無端端嘅變奏會五拍，第一首 pop music 無端整個五拍咧， 係難嘅。 喂，但係你又上到又流， 佢屈到 先至係奇蹟喎，即係五拍係棘手棘腳咁，即係行下路突然間行多一步右腳嘅咁嘅實棘嘅，但係佢首歌就係咁樣，但係又流行到，即係創造咗無限嘅奇蹟出嚟。呢個咪就係人哋，因為佢有自己嘅概念，有自己嘅 flow 去做嘢。 嗰陣時我哋睇電影嗰陣時，尤其是嗰場，即係大家最熟或者最容易 揸肉醬， 揸肉醬嗰場啊，先 即係講緊教育制度， 英國教育制度，即係又係填鴨， 好多細路仔死咯， 好細路仔肉搞肉醬， 即係將全部平庸曬，即係就諷刺緊當即係個社會個資本主義。教育制度令到成個城市嘅平庸咗，而佢哋又好抗拒。 你諗下，佢講到而家，其實仲係彎緊嘅個世界， 係 大鑊。 即係佢哋講出一啲嘢出嚟，佢係對個社會有影響嘅。但我哋而家香港係崇尚平庸嘅，你突出少少你都略嘅，你都受唔少呢啲咁嘅對待啦。即係你多讀多講兩句嘢喺媒體度，有自己嘅諗法，有你都唔敢俾人知嚟嘅啲人。 所以咪上嚟呢度講。 有 你好，你有要講咧，就好似李應答啲冰封2060之後再俾你講嘅啦。 因为你个字可能讲咗， 讲错咗嘢。 哦，即系你讲咗其实。 嗯，讲错咗嘢未必。 咩位置？嗱，我觉得你话讲错咗咧， 即系喺佢哋嘅 standard。 系啦， 其实我哋可能 我自己唔应该觉得自己错。 我哋冇错。 我觉得你讲样你自己心里面嘅嘢出嚟。 系啊。 只不过你可佢可能觉得怀疑你讲咗嘢出嚟影响。 其实都唔系，未必讲错，可能系问错啲问题，刺激到佢哋，佢哋都会。 嗯。 啊，你咁样咁样可能冇咁好噶。 即系简单啲， 可能刺激到佢哋嘅 你。简单嚟讲，探长，嗱，我而家拣咗只歌俾你唱。 嗯， 连达你咁好正常。我又监制，咁我梗要听先啦。我唔系话摆大本，咁我都要听咗只歌啱唔啱先啦，系咪？歌有好多种噶嘛。 嗯， 系嘛？我嘅 character 嗰时系一个浪子 character。 嗯， 系咪？你求其搵只歌俾我听，咁我就唔系我啦嘛，好似你话斋系咪先？我哋玩音乐噶嘛，虽然我唔系好叻，但我都系有个 star 喺度嘛，即系嗰啲流浪。 唔系够唔够叻嘅 character？character 我系流浪汉嚟噶嘛，嗰时嘅你明唔明啊？绑晒头巾，烂牛仔裤系咪？你俾只斯斯文文歌，我一定唔啱我嘅。咁啊，跟住有一只俾只，我最记得噶啦，俾只 blues 我。 嗯， 我嗰时僆仔。我都未識聽 blues 好坦白。 嗯， 我而家後期就聽翻啫。 係， 你我點唱啫？即係你叫我點唱先？ 係， 我都冇嗰陣才。 嗰陣時邊個監製啊？ 唔係關監製事啊，公司老闆啊，你個 friend 啊。 邊個先？ 咁我咪即刻話，喂， 好多 friend 嘅。 我話喂，唔係喎，嗰只歌我真係唔啱喎，啱你唔啱喎。你聽得音樂多啦，即係你係前輩啊，你係 DJ 嘛，係咪？係嘛？你係商台 DJ 咁紅，咁你覺得係我冇話唔正， 即係佢想你成全佢嘅嘢啫，其實係 佢想我唱， 但就冇考慮到個 carry 唔 carry 到嘅嘢， 或者嗰隻歌覺得， 因為我太 honest 我 carry 唔到啊， 唔係或者唔係佢哋可能唔係啊，係佢哋覺得咧，除咗好主流嗰啲，其他嗰啲咧，點解你話唔得啫？其喺佢哋嚟講 ，blues、jazz 或者 whatever 其他嘅嘢。David Bowie 啊 ，Pink Floyd 系啊， 都系 character， 系啊， 唔系系一嚿， 佢都系 一嚿嘅， 系 一个 general 啊 ，generalization 咗， 我唔系我认同嘅。 我俾 character， 我认同 嘅。唔系其实咧，嗱，我而家睇翻咧， 佢个即系其实认知， 唔系我成熟咗， 认知低啊。 佢系等紧你一句啊， 嗯， 我得嘅，我点样试，我努力试俾你睇嘅。 嗱，而家我就会咁讲，而家我就会明白。我就會明白應該呢我唱咗先唱咗係咪好核突啦 我覺得你唔應該咁即係佢覺得佢覺得你應該我努力嘅你睇劉德華我哋成日都係八 sell 努力咋嘛佢冇 sell 我自己有 talent 㗎。咁香港人就係鍾意啲咁嘅平庸嘢嘛即係最緊要你嘅態度劈吉他突然吉他就好斯文㗎。因為啲音響唔好我所以打爛啲吉他。屌你收皮啦音響唔好你仲賴埋地。即係我覺得香港就係 buy 呢啲咁嗱你陳皮好行唔緊要你聽老闆話好溫順咁老闆就畀機會你㗎因為你覺得嘩你咁行都畀面我喎即係香港人 即係去到最後都 靠隻手遮天㗎嘛係一個 service 嚟㗎其實任何香港嘅高低層即係嗰個做嘢嘅方法呢就係我低級要 service 上面一個邊個畀飯你食佢覺得我當然唔認同啦你就要 service 佢嘅情緒即係冇咩叫藝術啊咩叫 character 佢哋真係完全唔睬你唔知㗎佢哋咩叫做咩叫突破啊咩叫 flow 啊你使乜睬你啫你搞掂佢你令佢開心即係咁中國人就係一係做皇帝一係做黑衣個個都做皇帝 因為其實就係壟斷咗啲嘢囉唔 係係呀 唔係 做好 電 視台 係其實就係電視台都係咁就算 TVB 啊 ATV 都係咁唔係做好件事嘅係搞緊咗個老闆先 係呀冇錯同埋俾個老闆覺得我好行囉我有做嘅嘢咯， 系佢覺得得噶啦， 系啊， 佢覺得得噶啦， 即系成班都系呢啲诶 ，feeling you。 但系最惨个老细就唔系话一定系咁一啲好难会有到好开明啦，好 open mind 啦，同埋认知多。 呢一句说话应该听咗唔少啦。张冠廷，你好叻咩？ 唔系最惨话人都，唔系最惨话人你都要叻过佢先话得。 你认为我十比你拍咩？ 好熟啊！呢啲 好熟哇，喊啊！接生哇，哇哇啲眼泪系咁飙啦，我都真系 唔系， 真系我唔系就系呢啲咁嘅人咯。 唔系，我觉得 唔会噶。 唔系，其实香港啲 我哋教育唔会咁样。 唔系嗱， 点解嗰时啲老师都唔系咁样？ 我相信咧， 叻嘅老师都唔系。 我相信全世界咧都有呢啲情况发生。 嗯， 即系 香港系特别严重。 咪实有人搏嘅，即系我同佢讲，我解释埋俾佢听，全世界都系咁嘅，你鬼佬好啊，实有人咁讲嘅。但系问题就系人哋个平均水平高啊嘛， 嗯、 人哋佢知道你做紧乜啊嘛， 嗯、 你唔系挑战紧我， 嗯、 你系讲紧嗰个事出嚟啊， 平均水平高， 系啊，平均水平高，佢咪唔觉得。你講嗰啲係 hurt 到佢咯，或者 所以佢咪 佢冇面咯， 冇面咯， 係啊，咁、嗯、但係香港人個面子 好 緊要， 好因為佢平均水平低， 佢又唔識喎， 你好易， 佢坐到呢個位喎又，咁點算啊？我冇嚟 局撐，咁我都要局撐㗎，係 咯，冇嚟失敗 就係咁咯。咁所以局撐與局撐，成即係大家都係咁嘅話，其實個你見到個城市就冇進步，係 啊， 係所以冇進步， 係退步得好嚴重。 好嚴重。 我講緊咁不滿當時你啲老友、我啲老友嗰啲，嗰陣時一代 A&R manager， 佢識好多嘢嘅相對，睇、 嗯、 到個世界局勢有個 flow 興緊啲咩啊，佢哋興唔興即係一個潮流動物嚟嘅，係咁就揀啲咩歌啊，嗱，即係佢起碼有呢個 sense， 嗯， 但係今時 或者佢 try 咯，佢 try 可能會轉味啦，我哋試下咧。 但係今時今日嘅 A&R manager 點樣嚟啊？我唔識得曬，我識一兩個，都係做保姆經理人嗰啲公司。喂，咁啊做 A&R manager 啊？ 喂，佢知唔知 A&R manager 做乜嘅而家究竟？ 唔知 啊。喂，真係攞命啦！ 佢哋我知佢哋知做緊咩？我講咩你做咩咧？你唔做咩？唔做大班人做啊？係啊，你唔做嗎？張國成唔做嗎？李健達唔做嗎？譚長咯， 嗯， 即係佢哋係咁， 嗯， 佢唔係話因為咩藝術。又唔係有咩質素，而係覺得佢。 反而我覺得，如果喺電視台嚟講，我諗劉天賜、金國良嘅年代喺、 嗯、 創作上咧， 開放好多， 係會開放好多。嗯、過咗佢哋之後咧，已經係有出嚟嘅，但係已經唔多，冇 咁、嗯、即係你而家你嘅明講就係男與女嘅分別啦。 唔係因為佢嗰代咧，因為佢嗰代咧成。唔係因為佢一代 冇百花齊放， 嗰個商業個影響個牽引冇咁重啊。 係 啊，即係因為佢今日電視台有新行業啦，同埋有隻手遮天啦，即係佢有胸襟接受，原因就係咧，我既然你乜都受嘅話，我試多啲啦。 嗯， 真係先，因為你觀眾全部都係新觀眾嚟噶嘛。 佢覺得失敗咗，咪即刻收咯。係 啊， 即係輪流轉啦。 但係而家咧，佢哋壓力好大噶嘛。即係最緊要， 其實係佢講， 老闆 其實講嘅啫，講 啊，係佢自己自己俾自己。 其實老闆都唔知噶， 嗯， 你有冇膽量去搏一鋪？ 嗯， 其實要有個吉佢。 但係我你講， 有當年真人對話啦，因為嗰陣時做緊電影咧，都好多歌星走去做噶嘛， 嗯， 有啲歌星嘅演員咧，有嚟同佢傾開偈，因為有時即係我唔係攀附嗰啲演員，因為你焗住。幾廿組戲都見到佢，嗱佢都係嗰叫有傾偈，咁佢傾得埋，大家識音樂咁樣，佢親口就係話咧，啲人識咩？嗰啲唔識㗎，我唱咩就唱乜㗎啦。日本歌有咩問題啊？因為嗰陣時候我直斥嗰個歌手咧，喂你一隻碟你冇權話事嘅咩？十一條 track 有十首都係日本歌，唔係德永英明就係玉置浩二咁樣。跟住佢講一句口出狂言，香港啲人啲歌唔得啊嘛。咁我就話香港啲係。就冇日本嗰啲咁好，但係你唔支持佢永遠都唔得㗎喎。佢話呢個，佢話呢個唔係我嘅責任嚟㗎喎。咁又講得冇錯喎。 咁啊監製， 咁但係問題你可以有 監製站， 唔係但係佢，但係嗰個歌星係紅到有 say 㗎。但佢覺得呢啲唔係自己責任嘅時候，咪抵你撲街冚家產咯。即係而家自己唱歌都冇人聽咯。即係佢自己種出嚟嘅呢個果係。 哦，冇辦法㗎啦。 係咯。OK， 继续讲到又好灰啊！屌，我成日都唔想佢灰一滴啊！ 而家又对到嘴 ，Leon Kent 依家先话 OK 啦，继续 Twitter。Hello， 中途加入港语蛋糕，系当年香港独有创意工业，而家香港冇请创意 Ray Lee 由香港打到去加拿大，好似快打船飞行。 好劲 ！Message t r a c t 我以前系靓仔时候系听完 Deep Purple 的 Child in Time 之后先玩吉他，你唔见错错乜嘢 ？Leon Kings 其实唔试又唔知自己唔得嘅。可能又是另一種道，就好似有口音嘅國語 Leon Kent 有時藝術家又太過固執嘅。 藝術家唔固執點做藝術家？ 即係要分多啱嘅，佢問得好嘅。即係嗰個有時其實係要分嘅。 嗯、 我覺得就係堅持同固執要分得好清楚。 嗯嗯， 即係固執咧，有時咧就係盲目。 盲目 唔係你基本就係要固執嘅原因咧，就係 啦。 你要 其實都係嗰條路嚟嘛。 即係堅持同固執都係嗰個 energy 嚟。 唔係因為有個商業呢個元素咧，先至會有咁嘅講法嘅啫。如果你作為藝術家， 其實要堅持咯。 但你只要生存到，你又捱到窮嘅，你唔好諗經濟嗰樣嘢。其實你係 suppose 係做乜都得嘅。 嗰陣時我哋最初出嚟。搵到咩錢啦、啊？講真係都係難嘅。 即係你講嘅，你係咪訓練班定係空檔？ 我唔係訓練班，我係演藝畢業嘅。 啊，演藝係 嗰陣時 高檔好多嘅演藝，嗰陣時唔使訓練班啊。 冇，都係做電視台，唔係好多錢嘅啫，都係都係捱下捱下，冇諗嘅。嗰陣時即係簡單啲就係我自己中意做戲， 即 係 好熱愛。 咁你計到數噶嘛？你一個月收入幾多少？我可以食邊啲平啲？我又去咩嘢？咁我當然我嗰時住喺屋企，即係爸媽屋企喺公屋嗰度，咁就會即係慳咗個租，即係咁樣。 即係冇咁大脾肺啦。 哇！住公屋嘅演藝界即係神話啦，已經變咗。 應該冇 點入房啊，大佬！佢點會捧一個住公屋？你揾車嚟接你，你老豆又唔會俾錢我落廣告。 係呢個知啦。 但唔係喎。啊，感情又唔係真係捧出嚟喎，佢只彈。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咧。 佢話而家啲人 生活唔到啊，你住屋村嗰啲人 生活唔到。 因為原因而家要人捧嗰啲人咧，唔係因為你唱得好、演戲好叻啊，係你老豆咧肯抌錢落嚟，同嗰間公司合作去出啲錢做嘢啊。 其實我哋依代之前嗰啲，岩嚟岩沉乜嘢出嚟，木 你就係咁，你咪大熔爐咯。即係點解 New York 嗰啲演藝界咁好啊？因為全國嗰啲鄉下人又走嚟，中部又走嚟，少數族裔又走嚟， 你得就得啦， 係啦，冇錯，嗰個就係一個舞台啦。你得就得，唔得就走咁樣。但香港而家唔係啊嘛，諗下要有老豆嘅錢捧，要已經既定有 market， 譬如你係 blog 啊，喺 YouTube 好紅嘅， 其實我都話 咁有機會多啲嘅喎。 其實喺外國都係㗎，外國我哋讀書嗰時老師都話，演員嘅失業率喺外國係。是不是就業率是 2% 的。很多都沒有做，都是做兼職領住，你沒有興趣，沒什麼，又覺得自己都是沒什麼 talent， 就做一些閃，做轉行。 因為他很現實到你有個 message 告訴你，他們看啦啦嚟。 其實是的， 他就等機會。 這麼多年都沒變過。 他就等機會去 casting， 去做 audition。 是啊，是剩下咯，遠下都會有的，跟朋友喝東西，但是你想做想做你就要繼續都是。 其實佢哋好少可好似Paris Hilton 咁樣，因為咁樣有套戲俾佢拍嘅。 嗯， 跟住個個都你見到啲人哇，又識唱歌嘅。香港嗰啲你識做戲，夾硬俾人捧嗰啲夾硬唱咯。 嗯， 即係又要拍要唱，即係唱到你盡為止。 咁人哋個底係 train 過嘛？ 係啊，即係問你讀書，從真正嘅競爭走出嚟啊嘛。 係啦， 你話香港嘅人口 真正嘅競爭走出嚟，呢個相當之好金句噶嘛。 香港嘅人口有一半都係住公屋噶嘛。咁但係竟然有份競爭嗰啲呢，就只係屋企超過三層樓嗰啲人先可以有入場 券。而家 去競爭。 而家 咁你諗下， 近呢幾年 原本有香港地灣細細呀，可能有500個人搶 咗。所以咪其實少咗。 而家剩返55個。 所以咪少咗 talent 囉。 係呀。 其實係有 talent 嘅。 咁所以呢成個工業呢有人又賴翻版啦。其實我覺得。 係翻版係只一個好細嘅嘢。 其中一樣嘢。但係佢哋而家仲口聲聲仲講緊。問題就係你嗰個你本身行業出咗一件好大嘅問題嘛，就係人才唔夠原因就係你唔會揀一啲好窮嘅人才嘛。 冇錯， 即係全部都係富二代、富三代、細集啊。 就算冇話冇啦，幕前啦、幕後都係啦，導演啊， 全部都係 編劇啊， 而家全部都係。 喂，你知唔知我最近做 TVB 咧，你窮啲你都好難去嗰度打工，原因佢啲時間又長，人工又低，間廠又遠， 係啊， 喂。即係 canteen 又貴， 老實 講，個幾鐘頭車翻 去。我打份工嘅，我仲要供細佬讀書，我仲要同我老豆喺復診嘅。 你做唔到？ 我咁點做啊？呢啲工 做唔到噶啦。 即係而家 個時個工時長太長。 係啊，因為我同嗰啲 過分長， 我同啲 PA 傾偈咧， 好慘噶佢哋都。 佢哋唔係佢一來慘啊，二來佢哋有喺美國讀完書啊。有啲即係佢哋因為個家底係幾比較輕鬆呢， 先至會玩到囉俾佢。 係呀，咁所以而家香港真係想唔撲街咁嘅產都唔得嘅。係上一代嘅藝人呢，即係你嗰代呢，佢一手造成嘅。因為即係 你哋一手造成嘅。 即係嗰啲未講完。有權嗰啲呀。即係佢一代有權嗰啲啦。譬如 我哋嗰代嘅上嘅上邊。係 啦，嗰個歌手。 上層。 即係你話自己冇呢個責任嘅。 管理層係。 關鬼事呀，我培育啲創作人啦。香港嘅創作人有冇 有冇嘢开啊？有冇歌俾佢撞啊？ 其 实 你 买唔买你嘢啊？ 喺 GB 嘅时候，我都见到呢定 share 啲，即系佢哋比较系，即系出身都系好唔系咁好嘅，又比较贫困啲嘅，但系即系好有 talent， 好坚持， 坚持。但系去到某个时间，都冇办法，真系揾食，坚持唔到。即系有嘅好多嘅呢啲，好多。即系唯有咪我，即系你又理唔到，即系我真系理唔到。 即系咪就 咁？唯有就自己做好自己。 即系你有权力嗰啲咧，都唔去谂呢啲咧。 我就所以咪问嘅就系你有权力，你点解唔去做好啲咧？即系呢个系好可悲嘅。即系我成日都话香港扑街系有原因，即系而个原因，但即系估唔到就系原来衰喺某一啲人嘅手上， 系 好唔值得嘅。 其实观众都系俾佢哋带领嘅。即系今时今日嘅观众， 同埋愿意俾佢带领，其实佢唔使带领嘅。即系我觉得而家啲学你话真系成日都话啊，又话喺度屌电视台，但系啊一有剧屌咧就 Facebook 过 都 睇晒， 个都识嗰啲人， 但我都唔知道。即系其实冇嘅，简单啲好睇你睇咯，唔好睇你唔使因为外边人。多唔多人睇你去睇？ 咪就系嗰人嗰句都系自唔自我咯， 睇翻自己中意嘅嘢。 系啊，即系嗱，以前就话。我哋你知唔知？ 而家翻我女开始，佢哋呢一代好啲啦，即系会自己喺个网上边睇啦。 嗱，佢我细个好辛苦噶嘛，我点知道501牛仔裤系兴咧？喂，我真系买几本嗰啲好时代杂志咧，见到某啲明星着呢啲衫裤啊，点解日本有牌子牛仔裤？又好有型啊咁样，即系我哋系要去信和啊，嗰阵时未必有信和添，即系要嘥好多精神咧去揾啲潮流精读嗰啲。嗰啲嘢去追潮流嘅，喂！但系而家人人翻屋企都咁方便，人个手机咩都资讯都攞到，但偏偏而家我哋冇嗰种精神咯，即系冇嗰种优化自己嘅精神。无论观众都有责任噶，你观众拣啲咩睇？以前我哋系要嚟装身噶嘛，即系譬如哇，我读紧中文无端听 YMO， 我包保全校都冇四个人知咩叫 YMO。 YMO 即系日本有佢日本有佢电子乐队咁样， 系好背嘅。 咁咧，咁我哋系优化自己嘛？我想将自己形象咧提高少少，哇！国际化，国际都唔未够啊！即系你嗰啲劲歌金曲都有播噶嘛，但系就系劲歌都唔播 YMO， 咁我觉得哇有型啊嘛呢啲大佬。咁即系我哋观众都有个责任嘅，有包袱嘅。但系而家啲人哋听我咪跟咩咯？呢排英韩星咪个个睇韩剧咯，即系连佢哋都。已经是放弃了啦，咁你又可以赖嘅，因为而家啲工咁多个钟，我得 Q 人好似你咁搵咩？ 咁其实又真系，呢个又系一样嗰样， 真系又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嘅。 系好。 White Horns Hype 探长将感情李健 白 band 领住高音，个个议员都系神话 Leon King 老探。人哋是世界市场，香港市场太小，外国有空间容纳小众品味，香港唔中就扑街。 嗱， 呢 个我 可 以回应啊， 我成日屌鸠啦呢个。 讲出重点， 呢个好似系嘅。 屌你咁讲嘅，好似有道理咁。 其实好似系嘅，个个都以为系嘅，一般人都以为系。但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嘛，日本几多人口？ 咪就 系 咯。 系咪先？ 喂，你知唔知曾经 广东话咧就有都有亿领两亿， 咪系咯？喂，仲有海外华人全部都广东话嘅当时，唔系而家喎。当时啊，你统失咗呢个 全世界，其实统失咗嘅。 系啊，你谂下马拉嗰啲几忠心啊， 系 你个个唔要杜汶泽啊，即系唔系话佢渣啊，即系因为佢俾人打噶。马拉都有佢嘅市场啊，即系广东话市场大过日本，日本都有得做点样？ 其实所以我咪话就系唔系话，虽然后边兴起咗韩国啊各样。个东南亚市场改变咗，但其实系我系喺某个时期时段里边见到香港咧就抵死跌落去，就系真系有嗰啲咁嘅人，系令到个行业败坏。 即系我又具体啲讲啊， 行业败坏。 哦，具体啲讲， 冇做好自己啲嘢。 阿 Ken Lan 嗰个咧，佢话香港市场细，人口细，嗱呢啲好多咧，行内嗰啲系借口嚟嘅， 借口嚟。 但系唔该你收皮啦。 我最初嗰时候我都以为系， 呢人成日讲啊嘛，集飞成 系啦，但 系真啊嘛。 周睇得唔係喎，成日再分析返 你諗下， 我經過過 你80年代港產片，你靠香港嘅票房，你點可以養到你許冠傑呀？嗰時啲最佳拍檔幾貴呀，啲片集原因就係當時全球都係睇佢嘅戲呀嘛，但係點解你今日唔得呀？因為你長期啲質素都唔得呀嘛，你慢慢 當人哋後起好咗，好過你少少， 你去唔到第二代， 好過你少少，就譬如韓國起好過你少少， 冚过嚟。 你拉点解？你拉闪落第二代啊！你哋而家竹星仔咧，佢屋企都系讲广东话噶。 嗯， 但系佢唔会睇你香港啲电影同埋香港剧噶嘛，系啲好老土嗰啲 M K 仔先会睇。 同埋就系、是、喂，讲好简单啫嘛，你就算大陆，譬如你大陆开发市场，喂，点解人哋追韩剧啊？佢、都唔知佢噏乜啦。我哋都近少， 所以呢、 這个我哋都仲近少少啊。点解人哋唔睇你啊？喂，屌你只开始冇 惨啊！ 喂， 所以你咁讲咧，即系如果我唔驳你，人哋又真系哦，系、哦，好似系、哦， 唔系噶，真系唔系， 直头唔系啦， 真系唔系，真 系系，即系所以话，我觉得真系抵捻死嘅，真系冇得倾。即系观众都有责，有佢嘅责任嘅，我觉得。即系如果讲到观众责任，你好似好沉重咁啊。即系躺在阿仲将， 我哋一好沉重，我哋又要听留言。 冇错， 今日嘅节目个 flow 变咗咁样。 我哋要做一啲正能量。 一爹爹啊，系灰啦，灰烬。 呢根钳咁 ，C C T V B 都蚀钱，你屌佢都冇用，盘数俾你睇， 蚀钱 都冇计。 蚀钱系抵佢蚀啦，呢个我有讲。 先揾到愿意食鸡碎嘅人 ，bang bang。其实市场唔系最大问题，供应者同消费者问题两方面水平低咗，冇人做啲好嘢出嚟。 哇！呢、 這 个好深啊，呢、 這 个就讲个教育问题。 另一方面又无人欣赏好嘢，所以唔好再赖香港市场细。以前东南亚都系睇香港电影，以前香港市场仲细，波罗拜的王。香港从来无音乐圈、电影圈，只有娱乐圈。伟成 啱啊！佢又讲得啱。 探长都讲匪语，幽默鬼化。Alan Chan 细野情神，高桥幸宏版本龙一等于 Y M up。其实唔试又唔知自己唔得嘅谢霆锋咩？你叫佢唱 blues， 佢会即时插支烟喺 guitar head 度，眼望远方，扮晒沧桑。嘉宾当时未有人生阅历唱而远佢，喺 being honest。非常有 integrity， David Lee 讲得实在太好，不得不留言鼓励。 系多谢你啊，多谢你的鼓励啊。喂，有好多咧都系即系都系听嗰啲即系佢又观察到 Eric Clapton 最中意插支烟喺个 吉他，好多嘅，好多啲吉他老手咧都会咁嘅。嗰次啊，嗰成日同阿 Dennis 啊，同佢师傅啊，其中一个吉他师傅阿竹田。竹田和夫， 佢唔系师傅， 唔系师傅，系 friend 嚟啊！ 佢嗰阵时啊，竹田和夫系邀请佢去佢哋 band 唱， 系系， 因为日本仔冇唱得咁好啊，真 系。 咁你需要有一个唱英文唱得好。 佢竹田和夫咧就冇插嘅，佢唔中意嘅呢啲嘢嘅。 佢 create， 但系咧佢对 band 有其中一个鬼仔咧就好鬼中意嘅，好鬼中意咧食食啊， 方便啊嘛，又唔使烟灰缸。 咁啊，竹田和夫咧就比较卡食啲嘅，诶呢啲咁嘅。 哇！其實竹田和夫嗰間嗰對 band creation 咧，佢同佢老婆都一齊玩嘅，佢和吹口琴嘅，好精彩嘅。咁嗰陣時，我覺得即係嗰陣時，我覺得反而咧，見到 Dennis Summer 早期咧，就覺得好 proud 嘅。即係玩音樂玩到咁國際化，同埋真係有實力，同埋日本人大家心目中都好勁噶嘛。但係日本人都就賞識佢嘅，即係覺得呢啲咁嘅組合係唔錯嘅。當時有呢啲嘢聽，仲有空間。你而家整嘅 creation 喺香港。我谂佢买飞，我谂得百五人听到啦。即系佢咁出名先系啫，即系如果咁嘅组合玩 blues 嘅亚洲人，就冇人听噶啦。其实咁，所以即系好多人都戥你唔抵，痛失咗个唱 blues 嘅机会。 唱翻咗咯， 系咯。 点解你 我作俾阿张锦晴唱啦？佢咁鬼中意。 其实我少少 blues 啦。 其实 中间有两句 blues， 佢反而得啦，因为佢有嗰阵除 嘅。系啊，因为佢有沧桑感啊。 同埋佢把声。 沧桑感唔知喺边度嚟。 喂，唔系，我似周街乱噏嘢嗰啲唱歌。 不如大家可能唔知道讲紧乜咧？不如我哋播歌，饮啖水先。 饮啖水先，都好。饮啖水食个饼。 几靓呢个？正。 吹吹海风，看着天空的雨点，忽然之间好像回到从前。忙忙碌碌，每一天都不够时间，我在怀念走过的童年。 我们成为朋友真的不是偶然，我希望大家可以简简单单，开开心心， 咗啦。好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唱。举起手，左右摇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找过一天，就没有今天。梦想不要放弃，在有机会实现。好朋友，我们以后就不见。老朋友，哦哦哦，世界不停在改变。一口一口红酒，混乱在心头，却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反反复复，心情不想让你看见。再回首，我们的终点。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生命线，尘缘之间走过365天。写一首歌，要把友情纪念。爱一个叫满足有思念。好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唱。举起手，左右摇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走过雨天，就没有今天。梦想不要放弃，才有机会实现。好朋友，我们以后就不见。老朋友，哦哦哦，世界不停在改变。一口一口红酒，温暖在心头，却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好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唱。举起手，左右摇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口一口红酒，温暖在心头，却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一口一口红酒，温暖在心头，只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你要好好活着，直到明天再见。再见。 作埋 今日歌，這個名字挺好啊！一屆，我以後就用一屆舞夫做呢個作曲人， 詠春創作人， 黃家衞派完一代宗師之後就拍， 一揾你拍屆舞夫， 一屆舞夫。 不如下隻歌就挑戰 Blues。 咦，原來咧，我第一日聽到佢，原來黃家衞揾佢拍過戲， 係咩？ 但係佢推鬼咗。 哎呀！ 佢傻佬咧就認真，嗰時認真搞音樂。 接咗，因為。深尾譬如 佢做學友嗰個 一月拍 烏英 唔係叫烏英阿飛正 傳 嗰個 學友嗰個跟阿劉 咁啊，唔系本应该月拍嘅，咁我接咗个剧本，因为点解要接个剧本咧？因为我上到去嗰时一打开门见到邓光明，哇！我儿时最中意嗰个偶像， 西装业务高晒就 系啦。咁啊，诶落嚟攞剧本，嗱价钱同你公司倾咗噶啦，翻去续读剧本咁样。 四教上一早， 一拍吓，唔记得咗啦嗰时。 似 嗰时唔似嘅。 诶， 但我见到邓光明 咗噶啦， 我见到邓光明 拍咗二啦嘛，已经系 出咗嚟噶， 出咗廿嗰时之后噶啦， 爆咗噶啦嗰时。咁啊，佢哋话啊，你个样啱啊，你我可以绑头巾噶嘛，以前绑头巾烂牛仔裤啊，啱晒佢 feel 啊。咁我就初初我都谂住接啊，因为邓光明啊嘛，我好中意佢噶，我 打西装， 点知话要改期？咁嗰期 又撞咗你期， 撞咗做我好想做一隻唱片，因为我嗰时读唔系读紧大学，听嗰有一隻叫六匹半的碟，有一隻歌我好中意叫《天各一方》， 咪就系阿 Winnie 啊， 系啦，冇错啦，咁我就好中意嘅，咁点知而家系有咗叫77903，新一代嘅碟，咁我好想做 新嘅六匹半， 系新嘅六匹半。好想做，但系搭咗个电影，咁点啊？咁啊，佢 取舍 公司要你讲，你做定系做拍戏？你讲，咁我嗰时戆居居， 中意音乐多啲。 诶，我冇谂住拍戏嘅，唔好啦，我都系做玩音乐啦，因为我真系太中意嗰只碟。咁啊，其实应该而家呢个角度立咗嚟做先啦。 系啊， 但系嗰只碟有啲咩歌 hit 咗？ 有一只歌唔系好，有好几首嘅歌好中意，但系有一只歌系大 hit 就系《留给最后的说话》， 一系。 每一天成为习 惯。哦，郑丹瑞搭的士被人借， 系啦， 借票借咗。福建啦，嗰只系嘛？ 系的士借死咗。 你讲，我俾我讲一少少对白。嗰条湿滑， 你爱死我都。 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福建啦， 系都唔可以。讲嚟。唔可以用愛夫健 其實就係可以 match 埋，因為佢香港腳，所以就算太 嗰個 MV 係用咗個 footage 㗎，係 咩？ 係 真嘅咩？ 係星光嗰個版本咯， 係咩？ 即係有幾個卡拉 OK， 星光嗰個版本， 好 OK 喎， 用咗愛夫健嘅喎， 係同一個 版本，嗰個咪好笑， 嗰個失敗嘅司機啊！ 一代武夫，好翻返嚟，係一代武夫搞咗就頭先。就呢 只好朋友 啊，但系问你点解唱煲冬瓜 啊？我煲冬瓜最主要系因为 我冇 煲冬瓜就系感情，因为喺煲冬瓜嘅范围嗰度 嘅国家 就发围咗 市场， 系啦，即系爆红咗。咁爆红咗就其实 占据咗一席 位。哦，即系想招呼嗰边啲 咁啊？ 咁我睇个市场啫嘛，生意嚟嘅啫嘛，即系经济啊，同埋多人 系咯。咁大家我哋成日都见嘅， 即系呢个策略性嘅煲冬瓜嚟。 唔系讲开倾开，咁话喂，屌系咪应该整翻啲歌啊？ 点解煲冬瓜咁样？ 喂，其实我觉得香港有啲人啊，就好脆弱嘅。即系你摆到明就系照顾嗰啲市场有问题咧，咁样有啲人觉得好有问题嘅，即系甚至乎 秒啦秒 啦，甚至乎系嗰阵时，English B 啦，同埋呢个吉野家啦，佢嘅餐牌啦，同埋佢嘅宣传品咧，都用咗普通用咗简体字， 系系系， 咁于是乎咧就好脆弱地咧就反对，即系又罢买啊罢食啊咁样。 但其实佢谂住悭钱悭成本， 系一张用晒全国啊嘛。 系， 但其实我觉得咧情绪上，甚至乎我觉得都系，我觉得佢哋发泄系正常嘅，但系问题。你在香港做生意，你 print 啲嘢出嚟，系全部嘅法律讲，你香港必定要用嗰只字体，唔系繁体字噶嘛，系唔可简体字系犯法嘅。如果你公开一啲 signage 啊嗰啲咧，你唔可以用嗰啲噶嘛。咁我觉得有得拗嘅。咁但系至于譬如啲艺人或者你作啲音乐作品， 所以我哋做嗰个字幕版，你都有提咩？我哋做翻繁体字。 系啦，即系我呢个我坚持嚟嘅，就我认为咧。即係你唱普通話，你可以繁體字㗎嘛，因為上面啲人都識睇繁體字㗎。但我哋點解專登走去迎合佢呢？ 即係互相認識。 係啦，即係有變咗一樣撞咗一樣嘢出嚟呢，就係話我首歌迎合咗佢啦，因為我想多啲人聽啫。因為你一唱，即係你唱得普通話唔方便，香港人會特別鍾意聽先。Second priority 啊，咁你只不過係你某啲產品或者成。你做咗邊個市場先啫嘛？ 做一個先咯，遲啲我哋都會填翻只廣 告。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唔使太緊要嘅，即係嗱，俾我觀眾好簡單嘅，即係我都一定唔會聽嗰啲話，因為網母語。係 啊。 咁但係問題就係我根本就唔係話一定係 即係個市場嘅規定做邊個市場。咁我覺得你咁低嘅資源你咁樣做我覺得有無可厚非喎。 我哋係冇資源。 係囉。 就用我哋自己資源。自己資源。 即係頭先嗰 自己資源。 頭先嗰個幾條友就喺曬度 啦。係啦冇錯。嗱作曲編曲 監製。 監製。混音。 填 詞。 填詞。彈埋。 主唱。彈埋。搞埋。唉就話。 差唔多啦， 差 唔多，差 唔多 啦。 跟住演员、 演员、主唱啫， 主唱 简单啲， 主唱加演员， 啊，简单啲。 咁我就咧拍 演、 打导演、 打灯、 打灯， 上字幕、 上字幕后期，一脚踢就系 呢 个啊， 真系 好朋友，嗱， 坐晒到啦， 坐晒到啦，朋友。 即系我就偷光啊，即系人哋整嗰只歌， 偷咩光边有？呢度有得光偷咩？ 咁咧，即系我觉得咧，呢件事系开心嘅，即系过程。原因呢即係嗱我 同埋大家差唔多年紀呢玩玩玩舊 唔係因為我好 respect 人哋自己作歌自己嘅歌啊即係我覺得你唱得好叻你但係如果你嗰隻歌係要抄人哋啊或者甚至乎你唱 cover 啊我覺得有乜意思呢用你嘅生命嚟做一啲重複嘅嘢除非你有一個好新穎嘅 arrangement 啊或者有個革命或者想做另一樣嘢 something to say 咁我覺得有啲即係我好秒而家啲 busking 嗰啲人呢在家是唱這個 cover 歌呢你只是唱一半一半我都接受的。但有些 band 至今墮落到呢放棄了自己作歌就全部唱 cover。我覺得真的沒有意思的。那後來呢令我釋懷了呢因為朋友呢比較熟一點的行程呢他原來很多的 Live Dynamics 那些生命課程呢是鼓勵的人走出去。唱街邊 K 啊， 因為就係 你面對群眾， 面對群眾， 練大隻腳， 咁 所以咁 佢嗰邊嗰啲人唔屬於音樂人嚟㗎， 係啦，佢我唔當佢係啦，起碼即係你只不過係當一個工具要嚟練大隻腳啫，咁我又我 OK 舒服咗好多咯，即係唔秒咯即刻。咁嗱，譬如講翻你嘅音樂咧，即係你作呢只歌咧，究竟係有詞先啦，因為你作咗只 demo 嘅底啊，再填詞啊，定係本身諗住作廣東話，因為同阿張 Sir 框埋。啊，原來再普通話會好啲喎，咁樣過程係點？ 過程就係咪有咗音樂先 ？OK， 有音樂先。咁但係當佢講到啊，如果我哋兩個有啲咩有咩題材，咁嗰時就拗頭啦。啊，兩條馬老死咁耐，咁又唔你知啦，有咩好題材啫？即係諗，即係翻到屋企啊，諗下咩？啊，不如講就講我哋咁多年相識。朋友啦，即係唯有一個 talking point 就係呢樣 嘢，即係最直接， 最啱啊。 哦 ，OK， 即係我 即係你同佢之間有乜咧？哦， 就係 朋友關係， 即係成日吹水啊，唔抹嘴嗰啲。咁啊，唔係，因為我嘅人係比較寫實嘅，中意。即係你睇我以往嘅作品，我都係，我唔會話因為你要俾嚿錢我而幫你寫咗歌，我諗唔到我就諗唔到，我就係咁戇居嘅。所以我呢個行業係比較冇咁著數咯。咁但係我就係嗰種人啦，寫 唔係你其實唔係話你諗到就做唔做到嘅問題，我覺得你未必可以俾人吹完咁片。 係， 我覺得呢個就係 我曾經會嘅，曾經試過，但係就覺得好似你，即係我覺得當你大個咗之後，好似我唔想做奴隸，即係我唔想做你唔係玩緊音樂，你係做緊錢嘅奴隸。我嗰個時間我過咗，我曾經係咁，我曾經俾人吹完咁片，咁完片又吹完又變。你會醒覺嘅，有時你點樣去？ 即係個位覺得，喂，生活為咗咩？生存為咗咩嘅咧？ 冇意思嘅，咁樣玩音樂係咪？即係我唔係我依樣，唔係我嘅嘢嚟。所以咪如果咪又依啲咁嘅歌，你中意又好，唔中意我冇所謂。最緊要就係講緊係事實。 即係個心態已經轉化咗咁。 轉化咗，同埋我都係希望你中意，但係你唔中意我都唔介意，即係唔會再諗啊！我特登要寫啲歌你中意。係 啊， 最緊要係而家寫啲歌係我哋係啱，即係。個 talking point 就話我同張錦晴就係一朋友，我又覺得啊友情好，即係喺我哋而家咁嘅年紀，我啲友情好， 因為見過曬其他啲虛嘢啦，發生咗曬啦， 係重要啊嘛，咁就好簡單。其實我哋想好簡單，即係大個咗，我想生活又簡單，朋友之間又簡單，出嚟飲杯嘢都好開心。 咁歌詞咧係因為即係你普通話唔係你嘅 native， 唔係我 native 嘅。咁你點樣可以作到？點知嗰啲聽普通話嘅人識聽咧？因為有時我用我啲 用字咯， 係啦，用字你點會識嘅咧？ 因為我曾經喺台灣做過製作人啊嘛。 哦， 咁其實我 即係都用嗰啲話嚟溝通。 我係其實我係俾台灣有影響嘅。 边间搵食 咧？嗰时上华唱。 上华。 我其实啲国语好差，但系咧，因为喺嗰度你冇可能讲到广东话，佢哋又唔讲英文嘅，你冇办法唔 即系唯一沟通佢哋， 即系譬如喺嗰、那个嗰、那个时间系识咗啲啊，佢嗰啲国语点样写法，咁我咪将嗰啲嘅知识摆咗你呢只歌度，即系尝试下啦，都系新嘅对我嚟讲、都系尝试嘅啫。咁、但系如果行得通，亦都冇乜所谓。亦都另外，我又识走正面嘅。咁、我始终喺香港长大，咁香港国语嚟嘅。 系有啲 好似有特色啊嘛。 我听到歌词咧，跟住咁咪 O 咯咁样。 喂 ，O 原来咧，即、系我 OK， 我开头香港原来过来都系， 过来都叫 O 嘅 ，O 啦 ，O 啦 ，OK。 我开头我系唔知噶，连香港我都唔知道，我好背噶。香港 O 我都唔知系咩啊？ 可能就大陆传嚟。 因为我嘅口头禅咧，我女都知噶啦。 嗯， 我叫 OK Daddy 啦 ，OK 先生嗰啲。因为我成日都系啦，即系原来我发觉我都唔知噶，由演艺开始唔知点解 就讲 OK 啦 ，OK 啦， 唔该你 OK 便利店啦， 我俾几钱你？O.K. 未俾錢佢， 直入咗， 起油知啊， 緊要 唔會水， 緊要分啲嚟， 分啲嚟， 你知唔知咩啊？無間道啊嘛，今日 你現代無間道， 你即係你原本就係諗住同阿張 Sir 一齊作首嘅，即係作首歌揾住合唱，即係立派呢？從你以前做主流嘢，至到呢日歌，中間你有冇做過音樂？ 有 都有嘅， 2014都有幫。 哦，就係頭先阿 Candy 講咗 TVB 啊嗰啲做。 哦，即係你喺 TVB 做過。 唔係，我幫佢寫插曲， 寫插曲， 寫咗兩隻插曲。 邊只 TVB 有 original？ M Club 有。 M Club 嗰幾條女。 M Club 女人俱樂部咯，啱啱翻出嚟冇幾耐。 哦 ，OK， 咁成績點咧？ 成 即係幫唔幫到你重返樂壇咧？ 嗰啲人從乜而家仲有樂壇咩？我都唔知 道。有噶，嗰啲分豬肉都有樂壇噶。 嗰啲唔 係好醜都係肉啊嘛。 咁嗱，好坦白，你問到我，佢嗰啲咁樂壇咧，我就唔重返都冇乜需要啦。即係講真，即係呢啲係我性格雖然 即係當興趣咁樣又整翻手啦。 咁其實音樂使乜要樂壇啫？我音樂人，我玩緊音樂。即係等而家有唔同嘅平台，單未出嚟開心一下算啦。 同埋好痛苦，你知唔知咧？我覺得香港人咧睇你係咪音樂人咧，睇形象先嘅。 係咩？ 我有一次我個晚嗰啲 studio 咪打鼓嘅，啲 comment 哇，屌完我真係識彈， 真係識嘅喎。 因為你唔似咯， 咪就 係因為你平時唔似咯。 即係我冇做嗰啲好表面嘅形象功夫。那個、 即係如果你係嗱。成日着雞翼袖嗰啲， 形象要 雞翼袖有一睇我哋張 Sir， 你仲唔係識打鼓？ 你睇我都係學張 Sir 啊，扎下辮啊，咁啊形象之後個藝術家氣質。 我呢啲點樣嚟咧？懶得剪頭髮，懶得剪頭髮，懶得梳，就變咗咁啦。 呢、這個就係佢喺內地成功嘅特色。個個都話型，所以咪學佢咯。 你其實真係懶。 同話俾人聽咧，你唔使做苦力嘅、哦。我长咁长头发点捞苦力？ 捞唔到苦力，苦力冇得你捞啊！冇得你捞。 你知唔知咧？呢啲 系 我唔系凭空作出嚟噶。我识一啲老前辈咧，乐师啦，同埋 studio 老板啦，佢都有几个理由嘅。因为到阿伯咁老仲扎条辫咁样，咁咧 有咩理由？ 佢话咧有一次又系嗰啲行家去饮宴啊、春茗嗰啲撞到佢，咁又唔系我问嘅，我唔敢问呢问题啊。妖你连六十岁都仲扎条辫，贪有型咁样，仲以为车皮仔啊咁样。哎呀，你唔知啊！有时我出入去做翻即系巡视业务咧，去到啲唔同场合咧，我试过剪短头发咧，就喂整水喉嗰度，即系佢系觉得咧个形象咧，因为做 studio 嘅老板，我做即系嗰啲音响系我负责工程我整嘅，但我去到酒店。嗰度要周圍去睇，俾人以為我係唔知做雜工咁樣嘅嘛。 因為老咗，所以借言就一路都有 八字 有個形在形象 嘅。形象喺客觀上係非常緊要嘅。 但好大鑊咯，即係而家其實好多觀眾都係靠呢樣嘢去睇。 但我就輸蝕啦，我從來都不屑做呢啲嘢，即係唔會刻意將自己俾人懶係知道咁樣，甚至乎咧我衰到又專登相反嘅。即系我唔想因为你咁样而认识我，觉得我系咁，但系咪输蚀咯？即系呢个系要得到有代价嘅， 系 输 蚀 输蚀噶。 嗰时我喺 TV 做嗰时，最早未入 TVB 喺 TV 做嗰时，我妈我翻工嘅时候，我妈话： 你唔好咁翻工啦，仔。 你是明星嚟 啊！佢即系佢嘅认为系咁，你真系唔好翻工，唔好去到有戏服着噶啦。我系个演员，一着戏服成个唔同晒，咁先劲噶嘛。咪傻咯，喺香港咁样。 其实就系啦，我同你都系嗰种唔化嗰啲人嚟嘅。即系你明知道啲人系咁样睇，你偏偏唔去做。你估你系？Hugh Grant 咩拉拉住 seven 都 with 啊， 揸住 seven 袋喺街度揸啤酒喺度饮，其实啲 with 搭地铁 系啦系啦搭地铁， 即系我哋成日以为我哋系呢啲人，点知唉 香港唔拜呢啲人， 冇错啦，咁啊真系蚀著咯，就系都唔知做乜，我甚至乎我妈我老豆都唔知我做乜嘅，我讲极佢都唔明白。 你喺边个电视台做啊，仔？ 我家姐就话：，你成日话自己拍片制作，我未见你喺电视播嘅。我屌真系。 好多 都吹唔漲啊！我阿媽，我剪嗰啲嘢，我拍嗰啲嘢，香港機場2000多個員工一定要睇完我條片先做得到㗎，先入得到去做嘅。freelance 一年就30多萬入去做嘢㗎，咁樣佢都係唔明喎。總之你唔喺無線播，你就唔係勁嘢啦。咁樣我終於知道50多歲先有嘢喺無線播就嚟， 咁啊勁啦，咁啊勁啦，咁啊知道勁啦， 先係喎， 咩勁啊？哇，原來勁啦咁啊！跟住佢阿媽就話：，哎呀！出头咧， 唔系 出头咧， 无线就系执笠啦。 你先去咁啊，你先去。哎，你就咪有冇 迟唔迟啲啊？仔，吹涨啊！喂，咁即系我觉得嗱，如果大家听众咧觉得，如果即系 respect 咩叫原创音乐，或者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呢个概念啊，以为作歌就要赚大钱啊、嗯，可能听嗰位 Kent 咧，即系觉得。藝術家嘅執着啊，都係執着咗啲咁樣，即係佢潛台詞就係、是、啊，你咁樣實揾唔到錢啦，我揾死你啦、嗯。 其實唔一定嘅。 咁但係個境界就係 indie 啊 ，indie music 或者作歌，你就係你而家呢個心態咧。我作嗰首歌出嚟，喂， 唔、 嗯、係，我想上榜啊，唔通？ 嗯，係啊，唔你有冇榜冇所謂， 唔介意啦。 即係個榜有冇冇所謂，最多啲人聽。 其实出嚟榜又冇所谓，嗰啲系 bonus 嚟啫嘛。 我大陆嗰套剧都系我拍嗰阵时候，嗰阵时候其实价钱唔系好高噶。 嗯， 咁同埋嗰阵时候我都停咗好耐冇拍电视剧噶，即系已经有少少心灰意冷。 咁边个叫你上去嘅嗰阵时？ 嗰阵时因为国内有副导演，旧时识嘅，咁而家佢升咗做导演啦，咁佢搞呢个题材，咁佢见到啲近处，哇！佢觉得完全就好似啱啱佢想要嘅嘢。因为佢之前识我都系斯斯文文四眼仔嗰啲咁嘅样，咁、我都谂住揾斯文嘅，点知斯文再加多几浸嘢， 撞嗰啲 嘢，即系咁撞，唔知嘅，我哋到去到都撞，咁其实我自己都唔知噶，我都冇噶，有戏咪做好佢咯，即系其实冇嘅，我仍都系坚持翻自己应该要做嘅嗰啲嘢做好佢，专业水准。咁哦，佢要爆咁爆咯。 喂，其实咁啊，讲下你喺上面嗰啲网剧个点击率有几多？ 我哋嗰时有几啊40多億最高 4億 系40多億， 即系通过咁多集 系啊，只不过而家佢 未计翻版，即系同埋非法睇 非法 share 咯， 系咯 非法 share。 但系而家佢好啲，有啲唔中意非法 share，、 哦、即系佢哋 文明咗， 文明咗 80、90后嗰啲，咁就唔中意 share， 咁就有几啊亿。我谂如果因为我哋要重剪啊，因为好多嘢过唔到佢哋个审批， 即系呢、這个 如果。冇重展，我谂而家100多、200亿都有， 哇！因為即系唔怪之啲人咁中意翻大陆做嘢。 而家加拿大啱啱我听到传统电视台加拿大就好啲，因为佢哋冇审批制度，咁就可以加拿大啱啱开始播。 主要 就 系 加拿大就 哇正喎、啊。 咁但系其实你外国所有或者普通话人，即系讲普通话嘅观众，尤其是80、90后就睇晒。 嗱、嗯，老实讲，我觉得你咁样讲咧，即系令我谂起咧。其实香港嘅发行有关发行嘅，同埋做佢唔争气啫嘛。 嗯， 其实你同 佢迟咗搞网络， 你可以争翻呢个 market 噶。 你问 Netflix 都调翻转头， 系啊 ，Netflix 都系啦。 系啦， 点解咧？ 我想同 解咧， 想同大家， 我谂佢哋唔系净系拍国语。 系，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同啲观众讲下咧，好心你唔好咁 cheap 啦，即系咩都 download Netflix， 你俾几多钱啫 ？Netflix 嗰剧你支持下人哋原创，因为 Netflix 唔系 佢90几蚊。 咪交$8三个电脑啊？ 任睇 咪系咯？喂，即系我心你唔好悭呢啲钱啦。即系我觉得任何一啲创作嘅背后，你好欣赏或者你又唔欣赏 ，once 你欣赏佢， 支持下， 你咪支持下咯。嗰啲钱你唔系出唔起嘅、哦。喂，咁变咗即系如果人人华人或者听过普通话、广东话嘅人都系即系我唔想讲太难听啦。即系你都系挞嘢嘅话咧，咁人哋大陆嗰啲你成秒嗰啲人啊。 大陸嗰啲咁嘅民工啊，即係個大陸呢，你就成日講嗰啲，即係我都係咁啊，即係人哋文明過你啦已經，即係其實嗰度你唔係俾唔起，你唔好話人哋有錢過你。 有好多堆人咯， 係啊， 即係當然喺即係一般大學生啊，當然 係。即係你起碼你自己爭翻氣，你中意本地嗰啲你要支持嘅，你都要出錢嘅，真係你幫襯翻睇翻音樂會或者買翻佢哋嘅作品， 嗯、 即係起碼你即係都要做到呢樣嘢。你就唔好喺度齋剩啦，真係，即係可能淨係我哋剩，你唔剩，可能你一個世界公民，任何嘢都 tag 噶啦，你吹啊，咁都得啦，呢個係你個威係咪先？ 我唔好， 唔係即係我借題發揮啫， 唔係啱啱， 即係覺得成個產業咧，即係香港人冇抬尾頭咧，係大家都有份嘅， 係， 即係你當然嗰啲有權嗰啲係最大罪啦，原因就係佢哋痛失咗呢個廣東話市場啊。即係講廣東話、講粵語嘅市場真係曾經係好大，一定係多過日本人嘅人口。 嗯嗯、 但點解人哋人口咁少，人哋都維持到個生態？ 其實我哋話齋開馬拉咁，佢仍然都係廣東話。 係、嗯、啊，因為日本嘅人口啊， 嗱，廣東省、廣東沿岸、香港、 馬拉 之前 全球華人， 唔係全球華人係 全球廣東話即係講粵語嘅華人。 係啊， 喂，其實好大市場嘅喎，真係，甚至乎而家有曬字幕。 嗯， 我哋唔识韩文都睇韩剧啦， 系啊， 系咪先？即系有啲人中意睇啲骑呢嘅剧， 我睇美剧睇英文，我哋 系咯， 即系听得晒咩？ 咁所以咧，阿 Ken 头先讲嗰样嘢咧，实在太可笑啦，我觉得，即系好衰，成日针对人，但事实上佢真系咁讲嘅。喂，似乎佢哋咧啲留言都开始 瞓啦，我哋开始瞓噶啦。 喂，而家几点啊？ 一点啦，1:30啦。 OK， 咁我读埋呢一转留言咧。有商量嘅餘地，唔係即係有討論餘地，討論埋。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唔好再開題啦。 係啊，好好。 咁你仲有咩特別嘢要宣傳啊？ 宣傳就係阿達5月5日，麥花臣嘅演唱會啦。咁啊，真係再見呢個阿郎啦。 再見阿郎。 哦，嗰個題目就 係有啲咩人啊？阿袁鳳英係嘛？之後有情啦， 有個父老弟啦。 我都係唱嗰只嘅啫， 周錦晴啦， 我得一隻嘅啫。我唱到幾廿年。 有袁鳳英啦，有钱嘉乐，但系而家又话佢因为 佢反古惑仔喎， 喺 欧洲好似 讲唔切翻嚟啦。 欧古惑仔系嘛？ 系啊，咁啊有郑敬基，有黄宝恩， 哇，全部都系嗰阵时嗰啲 年代。咁我都会加翻新少少，可南啊，李卓廷啊， 新嗰啲，有佢有一种生火相处， 有一种张丽锦啊， 咁 系 啦。哦，就係個男朋友俾的士 送 車嗰個車司車水嗰個， 去原裝嘅 張愛 近，濕滑嘅司機， 係啦，濕滑司機啦， 濕滑嘅司機，一個濕滑嘅女朋 友，即係有啲新，希望有啲新火花。 哦 ，OK， 明白。喂，咁記住啦，即係大家支持下啦，其實 同埋係要你第一個廿幾年之後第一個就屎。屁痕嘅屎忽痕嘅演唱 會，叫五月五屎忽痕演唱會。唔係最超唔係真係嘅，依個我自衷心。雖然你話我而家有時都可能即係，但我衷心咧係希望透過演唱會咧，因為我嗰個年代出嚟嘅時候，好多人支持我，但我係唔識去，即係唔識話要點樣交代。 型啊！即係閂門， 即係唔理玩就唔玩啦。我冇，但今次咧，我知大家 點解要開演唱會？ 大家都大過咗。咁但係都希望喺今次大家重溫下 嗰 時，同埋多謝返啲 飛喺邊買啊？啲飛喺通理琴行、 城市售票網， 唔係 通理琴行啦， 城市售票網 都有， 同時都有， 通理都有， 好少可喎。 而家 都唔係㗎，但成日都係咁。 係咩？ 全部而家都係咁。 總之就留意阿李健達九音真經嘅 fan page 就會知道嘅。 九音真經 ，OK。 咁就係咯，或者探長個 Facebook 都 share， 我 Facebook share 啦，同埋 YouTube 咧，即係我暫時咧，都唔係暫時，呢首歌係 media partner 啦，叫做 係 media partner。 咁咧，如果你有關，譬如可能你咩人都有噶嘛，即係你有人想同我大合作嘅，你留個言，我直接話俾佢聽嘅。我唔係經理人嚟嘅，我係獨立嘅，我冇經理人嘅。 敲拜頭 係啦 ，OK。 好，我哋睇最後一轉。 好，咁希望大家支持啦。 希望大家支持啊，係啊，記住啊， 多謝。 Little Lauren， 但听到佢哋系后面大小，佢哈哈哈。Band name 点解录音 mic 前有风吹起啲头发？ 好好笑，边个天才谂出嚟 ？Sharon M， 香港演艺质素唔得，所以我唔听香港歌。我喺 C C T V B 专听外国死人歌 ，Beatles、Carpenters、John Denver， 但死人歌 或者见 我都系我都依家依家听翻 Carpenters 经典死人片《Gone with the Wind》之类，好经典，几十年都唔 out。 其实有几年都冇听底啲咧，最惨。 但系下生喺大国崛起之后变得好胶，令人失望。Sharon 嘅首歌好过瘾，真系 MV 好有型 ，Peter Chan 好正，将感情把声同首歌好夹 ，Band Man 我是爹，一介无夫 Sharon 嘅，但系点解高端开始嘅？ 继九五真经之 后， 一介无夫， 一介无夫， 系咯，一介无夫，你。 去作歌， 一介冇福利嘅人。 啊，有啲罢工喎，阿 Ben 唔知系死都唔肯读呢句嘢，好适合读少啲先。 嗰条湿滑嘅隧道， 以前啲歌真系好襟听，而家仲听紧七十八零年代老外歌 ，Ben 靓八零年代日本歌，而家啲韩国歌，点解系全东南亚都 hit？ 咁人哋都唔识噶。所以唔好用市场做藉口去解释用普通话 City Code 嗰条湿滑嘅隧道， 做好好 work 大字嘅 CJ 吸引 Nicole Lau， 咁究竟边个揸风扇 Never？ 其实听过外国嘢，重点会觉得香港啲 band 劲，灯光荣系强奸蓝洁瑛嗰个已去世嘅大哥。上靓系压顶，就算反逆战嘅人 唔 错，而家听都咁 relevant， 旋律一样清新，所以佢哋未死嗰啲，到今日都仲有市场，仲可以 keep 住做世界巡回。Peter Yarrow 就系一例。 啊，大口仔咯，咪 Jack 啊，嗰啲咯，佢都未听过。 不过就冇新歌，但系反而 Paul McCartney 有新歌，我都喺 music 歌。Apple Music 嘅 Patrick，Paul McCartney 試過一次喺倫敦喺間唐人餐廳撞到嘅，係嘛？嗰陣時就係又唔識問佢攞簽名，嗰陣時後生， 即刻同佢， 我淨係見到佢啊咁熟面口啊，同呢個鬼佬打下招呼先，跟住佢又同我打招呼，跟住我食到一半， 咦？係咪 Paul McCartney？Paul McCartney 咁，跟住佢埋單走咗嚟。 課程最終目的是訓練人賣保險 City Gold， 其實八零年代香港成功。因为有你们这一代会为你上拼搏学习，你们二零岁的时候有哪个会想过买楼，租间房同条女住已经很满足，我以查哥不减钱，查哥先减钱，看女中得就知你硬倾屌，老探你又开说话入我口，我想讲话你唔识未必知自己唔得，有时好嘢系要撞出嚟。 啱啱啱啱 你搵唔能到钱低鸠你死，你成日聊交大，唔同意见啫，唔使话人肤浅，又或者乜先有型嘅。你想行 唔 行路线 ？Nepali YouTube 有 video， Peter Yarrow 同 Alberto 一齐弹唱 Top and Tree， 佢已经有少少老人痴呆。但唔到 Gita， 班靓雷某真係好废，但出到嚟仲要扮到大师傅咁，好有心。 哦，咁冇办法，咁咪形象囉。 係形象囉。 阿、啊、Ken， 我咁塞咗你入你个口咩，真係对唔住啊。我讲咗啲咩头先。即係讲玩 blues 嗰啲。我唔知佢讲边个话题喎。即係讲艺术家。係咪艺术家有啲固执。咁我呢样嘢我係。我其實真係唔係針對你嘅、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用呢個價值觀嚟判斷藝術家嘛。咁、啊、我當我執咗你女友啦，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冇嘅，因為其實係唔使判斷嘅。 係 唔知嘅。 嗯。 即係咁囉。 有人咩老母啊見到。我有人招呼下先。逐過嚟。 Sharon M. out Nepal， 係咩？咁 Peter Yarrow 呢个可能系比较近期嘅情况、哦，因为佢两三年前都仲嚟香港做紧演唱会、哦。但 Alien King 大家可以唔同意见，但唔好要硬要话人唔同意见就系白痴，加插其他针对人哋人格嘅批评嘅。对人不对事咁 ，Alan Trump 走杯敲你个头，你硬劝。如果你呢个平台系一定要同你同意见先可以留言嘅，咁我咪收口咯。 你讲就 得噶啦。 Alan Chan 未见达十二门徒演唱会有出五味。二零一七年 ，Free 八时十五分下午十时十五分 ，Eros Knappelau Sharing 五系话 Search 客啦，你喺 Texas。我是 Alan Chum, McPherson Stadium, 38 Nelson Street, Bangkok,、 啊、 Alan Chum 美元480,380 美元 Bang Bang Lee Uncle, 探 长讲嘢系咁，你都听咗咁耐都知佢唔系话你肤浅。呢度啲人都明唔好嬲啦 ,Windy Lou, good show, teach an out sit to go to 果条湿滑嘅阴道。果个冲击大咯嘅师奶，令我唔可以都讲到嚟呢间茶餐厅。今日一样未讲一句你老母。 呢个正，即系啲民间嘅 好 笑上作。 哇，好笑呢、這个，笑到碌地。 唔系 啊，复翻 Titter 定系 Titter？Titter，Titter， 未来人。我嚟复翻 Ken 先啦，即系我针对个现象啫，即系你讲呢样嘢。 哎呀，唔好咁白痴啦！你有时嗰啲， 哦，可能系， 其实呢啲冇唔系 唔紧要啦，即系唔系佢听到系就系噶啦，即系我唔会 challenge 佢觉得嘅，即系我尊重佢觉得我系 challenge 紧佢嘅。但问题我讲个现象咯， 系， 即系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即系我从来唔会叫人哋唔听嘅，即系只不过即系我唔系针对你讲嘅现象，你讲嘅情况出嚟有一个讨论嘅空间，咁、 嗯、 我只系讲翻个现象出嚟啫，咁、咧就好希望你继续嘅，因为咧如果唔系咁咧。我又即係少咗好多 衝擊， 因為有好多人擺喺心度冇講出嚟， 要講出嚟，係 啦，咁你講出嚟， 我欣賞呢啲， 你借埋其他，你講埋其他人嘅心聲，可能好多人都同你一樣咁諗法㗎，咁所以咧就希望你唔好介意， 都唔會一定全部。 好，最後一個就係、是、Sharon， 佢見到 Paul 真係幸運啦，而家都 keep 住創作嘅，係冇錯啊，哇，仲有演唱會添啊，佢八十幾歲嘅咯，係 啊，都有， 好犀利嘅。好啦，喂，咁多謝你 好 專登上嚟， 多謝探長， 好啊， 喺度誒， 多謝大家， 揾陣就再， 多謝大家啦。 今晚幾多人噶？臨而家走都係177 啊，好啊， 我頭先見到過200添啊， 過200，個個200，跟住眼瞓，聽日翻工。係 咯 ，OK， 大家都要做，因為 好啊， 我聽日仲要被人遊輪， 好啊， 被人遊輪， 咁啊，大家早啲瞓，咁啊，叫大家 subscribe 就繼續再， 仲有 下次重播啦。 必須要啊！必須要提大家嘅咧，就係我都覺得好沉啊，但係咧必須要做嘅。 每次都要做。 監製咧每次都會提我嘅，咁刪咗你個 box 先。咁咧就係咧，記住 係啦 ，subscribe subscribe 啦，因為我而家都仲係6000幾，令人好失望啊！講咗幾個月都仲係6000幾， 係 好失望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呢個 subscribe 6000幾， 係啦，6000嘅 subscriber 好少啊。咁咧跟住咧就係呢個咩㗎？啊，唔係呢個呢、這個猛鬼 studio 嚟嘅，遠咧就睇唔到添。係，仲有嗱，我所有嘅吹雞啊，所有嘅通報啊，即係有啲咩活動啊，我節目有啲咩新嘅 idea 咧，唯一通報機關咧就喺呢度啦，就 Facebook 啦、大家麻煩 like 我 page 啦，因為 page 裡面可以擺到更加多篇幅嘅嘢，因為日日你都會上 Facebook， 但你每日都去 YouTube 裡面。因為呢個 channel 係冇個資訊嘅、 哦， 即係啲資訊咧就係你，即係個方向就係你留 email 俾我啦，或者睇完片留言、就 base on 條片嘅。但係呢個 page 咧就 base on 我9/24呢個發生緊所有嘅活動嘅、即係將來如果得閒啲，我啲工收入高啲，工時少啲嘅時候咧，我就會搞好多其他活動嘅。咁你記住喺呢個啦 ，Facebook 呢個 page 啦 ，like 個啦。咁咧仲有海外嘅朋友咧，要想支持我哋繼續。搞就譬如器材啊、電費啊、租金啊，各樣各樣都係要成本嘅。咁等於一齊打邊爐，夾翻份咁解嘅啫。咁你唔夾咧，我亦都唔介意嘅。即係你嚟聽，你都某程度都支持咗啦。咁同埋咧 ，YouTube 你重温嘅時候咧，人哋有時插播啲廣告咧，好鬼精彩噶嘛。你點可以唔睇埋佢咧？ 冇錯， 幾好。咁所以欣賞埋人哋嘅製作啦，希望你哋。咁咧，本地嘅朋友咧，因為直接過數去 HSBC， 咁咧有啲朋友已經定期每個月咧又俾50蚊，咁我覺得即係呢個關係非常好嘅，咁多謝先啦。咁大家亦都係持續可以玩耐啲咁樣。咁有時我得罪咗人咧，就希望你唔好介意。其實我多數都係對事嘅，咁只不過嗰個人出聲咧，就只不過個 我哋嘅精神其實真係對事， 冇嘅冇嘅。 即係其實通常都係我啫， 瞓醒覺就冇事。 唔係就我諗翻，其實我自己做嘢咁多年，其實係對事嘅。 嗯，即系点解我哋会话人咧？话人就系因为我哋觉得佢哋唔系对事，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会讲一啲人，啲佢哋咁样做，其实好阴功嘅。 嗯， 如果对事对人多啲嘅话咧，系会美丽啲嘅。系个世界， 系唔系？即系我其实讲嘢有语病咯，可能即系一嘢系邀中人哋咧，以为我讲佢最惨，我系都冇所谓啊。但系其实我真系唔系针对佢 啊。我都系咁， 唔系嘅，其实唔同角度嘅，唔系一定。 你用 King's Banner， 我是不满意他屈我用意或者全心 focus 翻个意见咪得咯。Nicole Lar， 今集真系好好睇。Wendy Liu 88 BM， 我上次话佢灯光暗，探长都少救我。我 唔 满意暗线88 BM。 好，喂，多谢晒 ，Sharon， 再见。 早唞啊，各位，瞓开心啲。 多谢， 好 ，sorry， 好，记住，好， 好，再见， 拜拜，拜拜。